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10月10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咧就8月26啦，咁啊今日咧又再次咧就系回归一片平静，咁啊各位嘅听众要翻学嘅要翻学，就要翻工嘅就继续翻工啦吓，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就休息咗一天，咁啊原因就系因为天气不似预期，咁所以当你听到主持人，譬如听到白元浩把声，即系代表咩啊？即系代表咧，就系一切已经咧就系平静翻啦，咁大家可以如常出入啦，啊，非常之好。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见到山泥倾泻警告咧，就早上嘅时间啦，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每日一格。 咁有一段嘅说话都几好，可以咧喺节目入边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前面咧，大家捉象棋，唔系象棋，系斗兽棋嘅时间咧，有象师、虎豹、狗、狼、鼠咁样嘅。系啦，啊，对唔住啊，狗、狼、鼠定系狼、狗，边个先咧？我要睇翻嗰个应用手册先。咁但系入边其中提到一种嘅动物就系狼。狼的而且确咧就好似没有大笨象嗰种嘅巨大啊，大笨象嘅横行嘅，不过大笨象都有一个弱点，会见到老鼠，亦都冇狮子嗰种嘅灵活，更加冇豹嗰种，譬如可以跳过河嗰种嘅速度同埋耐力啊。狼咧有阵时喺翻野外嘅生活上边，亦都见得到佢哋非常之强劲凶狠，佢哋宁愿咧就系选择攰死，佢哋都唔会懒惰去到死嘅。他们都宁愿战死，也都不会选择饿死的。只要有野心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做到他们的目标。也都让我们知道，原来不放弃就有机会成功。做事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学习狼的野心和勇气，加上学习他们的有火。早晨，早晨，朝早6:11揾嚟霆锋，希望大家今天工作一样系有火。 不要等，在压抑中讨生活，越背越重。只要等，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是最好的错，不必讲究结果，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冻，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够。终点最好到遇到，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笑着永不知错，那个我才是我，有段空花，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 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天气先。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山泥倾泻警告啊，现正生效噶噃。揭揭报纸嘅时间咧，见到外国咧，咁又有啲新科技。呢个科技咧就系讲紧制造一啲机械人样嘅，唔系机械人样，系动物样嘅机械人先至啱。原因咧就系因为为咗保护当地市民生命财产，免受咧入侵嘅野猪啦、熊人啦，即系例如黑熊啊、棕熊等等嘅野生动物嘅干扰。好啦，原来咧外国方面亦都有城市决定引入啊。由太阳能驱动的一个叫做超级怪物狼啊，今朝的主题和狼都几有关啊。除了每日一格之外呢， Coffee Time 都见到它。超级怪物狼是什么来的呢？原来研究人员在2017年的时间已经测试呢，就这只叫做超级怪物狼去到驱赶呢，就是入侵农地的野猪。其实当地呢不是只是说香港啊，世界不同地方都有很多城市受到野猪的困扰。野猪会去吃他们的农作物，会去侵占到人类的地方。虽然你可能会说是我们人类侵占他的地方。好啦，但是野猪有时候周围走，我们都要想想它安全的。不要跟人太多接触了，不如就等他们回到山里面。亦都要保障农民嘅利益嘅话咧，咁所以咧就要谂下办法啦。以前咧曾经咧就发明过一啲嘅装置，呢啲装置咧我记得就系、是、例如系声纳啦，咁啊或者系一啲模型嘅一啲叫做气场，咁啊等野猪去到特定范围嘅时间，透过声纳或者其他技术啦，咁啊将啲野猪就驱赶离开呢个农场嘅位置。咁而家咧更加发明咗呢一个咧就系机械狼啦，而且咧仲系太阳能驱动嘅添。咁啊，真系我个名叫超级怪物狼嘅啫。咁佢外形咧就凶猛，外形凶猛原因咧就系因为都要爱嚟俾啲即系俾啲方野兽睇得到咧，佢哋个样咧系得人惊嘅。好啦，咁所以咧个外形啊相当之得人惊啦，都系有牙啊，望起上嚟唔系望起上嚟有牙先啱，望起上嚟有牙啦，有佢哋嘅皮毛啦，而且咧仲有可以闪闪发光嘅 LED 眼睛啊，即系咧离远望上嚟，哇！夜晚嗰度有一处两点红色嘅光系咩嚟嘅咧？咁啊惊啦，咁啊惊咧就做到嗰个驱赶啲野兽啊或者其他动物嘅效果啦。而且头部咧仲可以左右摇下摇下摇下咁样嘅，所以咧都几真啊吓。好啦，佢更加可以发出咧就系高达90分贝嘅嗰啲狼叫声，就呜嗰啲嗰只咧。好啦，越嚟越多咧就佢哋郊外地方咧亦都系见到呢啲装置咧就装咗咯。咁期望呢一个咧就透过超级怪物狼啊，就去到咧就系保护农民， 同埋农作物，避免就受到黑熊同埋棕熊嘅入侵同埋受伤。咁啊，人类嘅活动令到熊嘅栖息地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大家嗰个距离咧，范围活动嘅范围亦都会越拉越近嘅，咁啊令到大家嗰个生活圈啊互相影响。咁啊，希望呢一只超级怪物狼咧，即系起到呢个守护嘅作用，就唔好起到一个吓亲嘅作用啦。6:19嘅时候啊，呢位朋友佢嘅名字叫做泳儿，一了百了。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豪华泥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再雪再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心两感心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我提下你出边24度嘅气温啊，嗱，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所以就唔好见到而家出边天气就好似冇乜雨水咁啊，松懈啦。如果你话你翻工嘅地方都已经有晒上盖嘅话，咁啊唔使太担心嘅。除了局部地区有雷暴之外，都要留意着山泥倾泻警告在早上的时间都是生效的。好了，晨光生活博士，这个天气呢又打风啦，又落雨啦，有时会影响到那些叫其他的生物的，不是角落那些，反而呢就影响了一些学名叫蟑螂曱甴啦。好了，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就会令到他们呢可能有异常的天气呢就多了出来活动啦，或者他自己本身原有居住的地方呢就受到骚扰，那么周围走这样。好啦，咁所以都帮大家諗咗㗎啦。咁如果大家呢係觉得呢段时间好似打完风喎、哦。 佢哋又突然之間咧出現曬嘅話咧，咁點算咧？或者你想預防一下佢哋嘅出沒嘅話咧，都有啲計仔嘅。咁今次咧就唔係叫大家咧喺藥房就買啲嘢自己噴啦。其實有好多嘅方法方妙拿咧，都係可以防止呢一類嘅昆蟲啊，去到咧就係騷擾我哋嘅生活嘅。啊，非常之簡單嘅啫。你所需要嘅材料咧，就係先準備咧就係大蒜。好啦，大蒜之後咧亦都要準備定其他喎，例如咧就係洗衣粉，一個咧就係空樽，或者一個咧就係噴水壺。好啦，咁你已經估到咧，大概需要點樣做啦？冇錯，你先喺買完大蒜翻嚟屋企之後啦，咁去衣，去咗啲衣之後咧，就將佢切成一粒粒。咁嗰啲一粒粒咧就唔需要太細粒嘅，咁可以大少少都得，因為真係我嚟處理啲害蟲嘅問題，就唔係我嚟烹調啊嚇。好啦，咁你咧就切完佢之後啦，咁啊放喺個樽入邊。放咗个樽入边之后咧，你咧就再倒入嗰啲咧就系经过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开嘅呢啲嘅叫做碱水啦。好啦，开埋之后咧，你就喺个樽入边咧倒入去，然后就稍微搅拌一下，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更加融合埋一齐。好啦，倒水嘅时间咧，咁啊就普通冻滚水都得噶啦，咁啊大概等15分钟之后啦。等15分钟之后呢，你就已经可以准备咗呢，就是这个呢就可以预防得到呢曱甴的一个叫有效的药水啦。这个药水呢咁亦都系比较上天然少少啦，虽然佢有洗衣粉啊洗衣液喺度啦，咁但係起码个感觉呢就会唔会话好俗味啊。大蒜呢虽然亦都有佢自己嘅味道喺度，咁但係呢如果我自己试过啦都唔算系浓烈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啦。仲将呢个大蒜加入呢一个咧，就洗衣粉、洗衣液开出嚟嘅水浸15分钟，然后就以一个喷水壶嘅形式咧，就将一啲譬如系渠啊，甚至乎系墙边啊、角落啊一啲墙嘅凹陷位置，即系有机会会有爬虫类，唔系爬虫类，会有昆虫咧就爬出嚟嘅位置，咁啊喷一喷佢，咁啊可以大大有效咧就预防得到咧佢哋喺度出没啦。天气咧虽然凉咗，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仍然需要觅食嘅。如果能够先预防嘅话咧，咁啊令到屋企嘅居住环境就可以更加理想啦。咁啊，大家不妨喺今日嘅时间试一试啦。 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 思，我眼光沾沾痴忆，他们涂着暗恋的细节。 早上俾你一首清新小息嘅作品，佢系嚟自 Nancy 奎嘅音乐歌曲，叫做《Look Into My Eyes》。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听啲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校长张翔被指涉及多宗投诉，港大校委会将成立五人专责小组调查，预期12个星期内提交报告。校委会主席黄佩斯表示，有责任公平公正处理举报，以事实为基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寻求真相。张翔发声明表示，投诉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恶意抹黑，重申有关指控涉及机密资料，造成严重诽谤，相信背后是有组织蓄意而为，摧毁他和大学的声誉。又说最失望是他和校委会的通讯遭到外泄，期望专责小组能够确保公平公正处理。以軍空襲黎巴嫩南部邊境地區，制止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從黎巴嫩潛入以色列，造成至少3名真主黨成員死亡。一批武裝分子在當地星期一下午企圖從黎巴嫩南部邊境潛入以色列，以軍隨即出動武裝直升機空襲黎巴嫩南部邊境地區，又對黎巴嫩境內部分目標進行炮擊。以軍證實擊斃多名越境的武裝分子，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就承認是他們的成員越境潛入以色列。真主黨否認參與越境行動，但證實有3名成員在以軍襲擊中喪生，作為回應真主黨隨即炮擊以色列北部地區。以軍空襲黎巴嫩南部，造成真主黨成員死亡之後，真主黨隨即作出報復，炮擊以色列北部地區。美國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警告真主黨不要開闢針對以色列的第二條戰線，強調這個是錯誤的決定，而美方對此深感擔憂。官員又說，美國決定向地中海東部海域部署航母戰鬥群的原因之一，就是提醒獲伊朗支持的組織，例如真主黨，不要質疑美國支持以色列防衛的承諾。這名官員又將哈馬斯組織突襲以色列時殺害平民的行為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殘暴行為相提並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聯繫香港。 大家好，我是芬蘭木棋教練賴維恩。我好細個咧就已經開始聽香港電台噶啦。我最初聽嘅節目咧就係3個小神仙。祝香港電台95歲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恭喜！ 建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 该有 Rika 在上年才来到香港发展，语言不通，无阻他在职场成长，他还做了尼泊尔真善大使。 My mentor pushed me, he was like introducing your culture into the workplace would be really good, so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my festival in a Chinese workplace。 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同见证 Rika 展翅之路。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啊，今日系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嘅早上，6:36，直播室入边咧有 Vicky 喺度。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是1-3的。在这个朝头早的早上，除了 Vicky 在这里，当然都有小白在这里。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这几天放了个年假，因为小犬的关系。你的睡觉有没有睡得好了？ 睡觉啊。 你昨天有没有自动起身啊？ 瞓多咗嘅， 系咪瞓多咗啊？ 系啊，但系冇话瞓多好多咯，因为惯咗啊，系啊。 我想话我琴日咧唔记得咗熄闹钟啊，跟住我都系4:00起咗身啊。 诶、咁咪当练习咯。 系唔系？好事嚟嘅，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身体嘅本能咧，除咗系因为闹钟之外，自己其实有阵时唔系翻，即系除咗1-3之外咧，我自己嘅身体个反应咧，都会喺星期 4、5、6日嘅时候咧，都会硬系喺嗰啲时间4:00、5:00都会醒一醒，好似个身体都话俾我听，咦，你系咪要差唔多起身啊？咁、哦、样， 咁你想唔想翻多几日啊？ 你想不想我翻多几日咧？ 吓，咁啊，梗系睇你噶啦。我哋最中意问下大家意见噶啦。 我都中意问大家意见，唔知道听众想唔想听我把声听多几日咧？嗱，其实睡眠咧，真系好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嘅。即系有阵时，特别我自己啦吓，如果我瞓得唔够，有阵时出去拍嘢啊，要背稿嘅时候咧，大镬啦！如果你前一晚瞓得唔好嘅时候咧，我自己咧就好难背到嘢嘅，甚至乎咧，你背极都好似点解个脑好似塞住咗，空白一片咁样，你有冇试过？ 我就好彩， 系， 因为我通常即系譬如拍 TV 嗰啲咧， 多数过咗晨光之后啊， 系一定过咗晨光啦， 系啦系啦， 同埋咧就系啲稿咧，佢哋好多时都会由得我发挥。 哦，咁都好嘅，可能节目即系嘅内容唔同啦，你嗰啲可以 唔系噶 大啲系， 唔系啊，要背噶。不過他們就記了幾個重點之後，其他那些就說，你講了幾個重點之後，其他你自己搞吧，你平時都開麥的了， 都是一個寫稿，自己都習慣了， 寫稿那個都跟我說，都是你說就是了。 不過講開寫稿，因為我之前不是有做寫稿的，在其他電視報的時候都有做過寫稿，先發覺其實寫稿都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你有陣時寫了出來之後，你又要跟個主持要去夾，即其實他有陣時他講的嘢啦，每個人講的方法都不同的嘛。在這些溝通的過程，我都覺得是一個學習來的，寫稿都是幾訓練的。 這麼好的，原來之前跟我夾的那些通常都是說 呢、這個啊， 你講 得 㗎 啦，你用你自己方法講得㗎啦。 咁又唔會嘅，我點樣都會打咗出嚟先，寫咗先。 係啊， 佢要改， 佢哋都有打嘅， 係 啦。不過佢哋都會講句就係，你用你自己方法講得㗎啦，夠呢個 point， 夠呢個 point 得㗎啦。 唔係㗎，但係有陣時咧，我之前去做一啲主持嘅節目嘅時候咧，點解話其實佢哋都係俾我用翻自己嘅方式去講嘅、 啊， 但係有啲 terms 咧，特別我哋要拍一啲關於政府嘅嘢，有啲政府嘅一啲 terms 咧唔能夠錯啊，你加多個的啊。加多个嘅啊都唔能够嘅。 哦，咁 terms 梗系啦。 系啦，咁嗰啲咧名字就真系，譬如十一个字嗰、那个嘅财政报告咁样十一个字，哇，好难背。如果前一晚瞓得唔够咧，其实真系好影响我哋第二日去工作啦，甚至乎唔好话净系我哋背嘢啊，有阵时揸车咧，你都要好要集中精神噶嘛。嗯、所以瞓觉咧，其实对我哋嘅身体咧系好重要，而且咧仲要深层睡眠添。 题外话咧，其实之前有啲节目咧，佢哋即系学你话斋有啲重要嘅 terms 比较上多嘅几段咧。嗯咁我通常咧會喺攞咗份稿之後啦，會讀一次嘅。 係 讀一次之後咧，我就會用電話讀嘅，咁啊錄低埋佢，然後 non stop 去到不斷喺度聽咧，其實可以減少你嗰、那個係啊。 我要不斷講，我要不斷係咁講，即係林滿兒、林滿兒、林滿兒，八元號、八元號、八元號、八元號咁樣，我要俾我個嘴巴嘅肌肉咧都記得咯。係啊，即係除咗係咁樣，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方法啦。 係咯。 咁但係如果可以瞓得深層睡眠啲，瞓得好啲咧，都原來有啲方法嘅喎。唔知道小白你有冇習慣戴眼罩瞓覺嘅？ 從來都冇喎。 係，我都冇。 係咯。 我自己咧反而係會覺得有嘢箍住個頭咧，好似比較難瞓啲。咁但係有身邊有啲朋友咧，其實都怕黑嘅。 嗯， 咁佢哋咧都会开咗盏细灯仔嚟到去瞓啦。咁但系佢哋都有讲，就算开咗细灯仔咧，有阵时瞓咧都未必瞓得咁好嘅。诶，咁原来戴眼罩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你瞓得好啲嘅、哦。 嗯， 咁原来咧有人咧就有研究话，应该话。有研究咧就话，原来咧我哋嘅即系戴眼罩点解可以令到我哋深层睡眠咧？佢哋做咗唔同嘅实验嘅，而且咧原来戴眼罩仲可以令到我哋咧第二日个记忆力系增加添嘅。嗱，其实大家都知道啦，阳光啊，朝头早嘅有啲光线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个人系保持清醒啦。到夜晚一啲黑暗嘅环境，我哋咧就会身体会作出咗一啲我要瞓觉嘅信号。咁但系原来咧。有一个研究咧就话啦，系由美国啦、英国啦、意大利三个国家一起嚟到去研究嘅，咁就研究咗咧，原来光线对于我哋嘅深层睡眠咧系好有影响，咁而且发现咗之后咧，戴住眼罩瞓觉咧，即系有啲人过咗嚟啦做实验，哦戴眼罩，然之后戴完眼罩咧，第二日就俾啲测试佢，咁就要去记一啲词语咁样啦，诶发现咗咧，原来佢哋戴眼罩瞓觉嘅时候咧，系有助于改善佢哋嘅记忆力同埋警觉性添噶，咁即系啱啱都有讲啊，除咗我哋有阵时要背嘢之外，我哋第二日可能要揸车翻工嘅，甚至系工作就系要揸车噶啦，咁呢啲警觉性咧，其实都好需要我哋有深层睡眠。咁佢咧就顯示到究竟點解即係戴住眼罩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有呢一個深層睡眠咧？咁個研究咧就係都有做過嘅，就係、是、咦會唔會係因為有啲嘢箍住咗個頭咧？咁佢哋就揾咗啲眼罩翻嚟就刮咗兩個窿。咁有啲人咧就戴住一個完整嘅眼罩，一啲人咧就係戴住一個刮咗窿、刮咗兩隻眼嘅窿。咁样咧就戴住嗰个罩咁样瞓觉，咁就睇下究竟系咪关箍住咗个头饰啊，定系还是真系光线嘅问题？咁啊得出咗咧，原来真系光线嘅问题。原来咧戴住眼罩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啊去知道，诶、哎，原来系夜晚啦。因为有阵时瞓瞓下觉咧，假设如果我先生喺出边开咗个厕所灯咁样啦，咁其实咧都会我都会好习惯就系、是、咦醒一醒，好似有啲灯咧残一残咁样，你都会醒嘅。咁所以原来咧即系无论系。你身边嘅环境、瞓觉嘅环境系唔系有光线都好啦。原来我哋戴住眼罩咧，都可以咧欺骗自己咁样，即系唔单止系我哋身体嘅皮肤啦，欺骗我哋嘅眼睛。以呢一个系漆黑嘅环境，特别我哋有阵时咧做完晨光之后，我自己翻屋企咧系会，如果唔使做嘢咧，会小睡一阵嘅。你会唔会小睡一阵咧？ 唔会啊， 直接做嘢做到夜晚先瞓。 有嘢做咪做咯，系啊。 如果冇嘢做咧，翻 冇嘢做就随缘啦。有阵时如果你自己太攰，自己瞓着。噶啦，唔使特登安排嘅。 系嘅，咁但系原来咧，即系戴住眼罩咧，系能够令到我哋嘅深层睡眠可以增加我哋嘅记忆力。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如果怕黑嘅话，要开住个灯仔瞓觉嘅时候咧，如果想自己有一个深层嘅睡眠，都可以咧去戴住眼罩瞓觉嘅。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去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咧中咧会吹强风嘅。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咧。未来数日部分的时间是有阳光，日间是会比较干燥的。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今天我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穿了长袖衫再加件褛了。天气是有点凉凉的。咁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口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可以带翻件褛，甚至乎系带定把缩骨遮喺个袋度。讲完天气，我哋又讲下，唔知大家有冇储开钱嘅习惯呢？储钱你哋又会用啲乜嘢方法呢？嗱，喺70-80年代嘅时候，成长嘅小朋友啊，几乎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有个猪仔钱罂嘅，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咧？我细细个都有一个猪仔钱罂，系爷爷送俾我嘅。爷爷就教我每日你有啲零用钱就摆落去啦。咁储下储下咧，枯咗嘅时候啦，满晒嘅时候咧，就会打烂佢，然后就攞啲钱出嚟。特别是有阵时咧，系新年嘅时候，有啲长辈俾完啲利是咧，我都会放入呢个钱罂度嘅，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啦？咁但系大家又有冇谂过，点解呢个猪仔钱罂会系猪仔而唔系其他动物呢？原来咧喺中世纪欧洲嘅时候，咁咧就有一种廉价嘅黏土啊。它咧就叫做 pyg，咁呢一种黏土咧就系会整成一个陶罐啦，一个钱罂咁样，咁就会俾大家去放钱嘅。咁但系咧，到咗18、19世纪嘅时候，有一啲工匠啊，就误会咗客人要求要佢哋嘅 pig bank， 就以为系读咗 pig， 因为佢哋嘅发音好似。於是就做咗一个猪仔钱罂出嚟，结果咧就大受欢迎。於是就有咗呢个猪仔钱罂嘅出现啦。咁但系咧都有第二个讲法嘅，咁就有啲人就话，西方嘅猪仔钱罂咧系嚟自德国嘅。咁点解嚟自德国呢？咁就系因为喺德国嗰度咧，原来猪咧就系代表好运嘅象征。其实咧，无论系乜嘢嘅讲法都好啦，猪仔钱罂咧系吸引小朋友嘅，吸引小朋友嚟到去储钱。唔知而家嘅小朋友咧，又会唔会用钱罂嚟到去储钱呢？相信咧，无论系用乜嘢方法嚟到去储钱都好啦，储钱嘅习惯咧系一个良好嘅习惯嚟嘅。细细个咧，即系妈咪咧就会每日俾25蚊我，咁就系放埋食 lunch 啦。咁有阵时咧喺学校小卖部嗰度买嘢食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唔需要用到咁多嘅钱嘅，因为有阵时10蚊就已经有一个面食到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储下钱。储钱系一个好嘅习惯，无论用咩方法，大家都记得要储下钱啊！听听呢一首歌，欧子林嘅《Listen》。 发觉原来你已困身之势被磨练，对抗和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抗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别。我要运气派，运脑筋，心软滑。 全熟悉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止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 自成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解释我不好再害怕大家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着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I feel sorry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KOL 系列，今日咧就系十月十号星期二啦。首先同 Catherine 讲生日快乐， 多谢 Vicky。 继续咧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喺度嘅。嗱，上星期咧我就记得我哋系讲完呢一个茶禅啦，就系我哋可以喺公司嘅时候攞茶包都可以茶禅。茶咁有作用，可以飲嚟到調理我哋嘅身體啦。對於我哋外用有冇啲好處嘅咧？ 絕對有啦。其實個茶包飲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仲好有營養嘅，咁所以絕對咧真係唔好嘥咗佢啊。咁一個其中好 common 嘅用法啦，就係咧，外美嘅女士咧，如果前一晚煲劇煲得耐咗咧，第二日對眼有啲腫啊、眼袋啊，又可以敷下去黑眼圈啦，同埋去水腫嘅功能嘅。 我係要點樣處理個茶包啊？ 嗱，咁你嗰杯茶你就梗係。好好咁 enjoy 咗佢先啦，系啦，咁个茶包可以两个方法嘅，咁一个咧就系冻敷，咁冻敷咧你就将佢挤喺雪柜入边啦，大概系15分钟左右，等佢 cool down 咗之后咧就爱嚟敷眼。 哦，唔使令到佢结冰嘅， 唔使结冰嘅，唔需要结冰嘅。咁你等佢冻咗就 OK 噶啦。咁我哋敷翻大概10分钟左右啦。咁因为佢冻咗之后咧，佢会令到你眼部嘅血管收缩翻啦。咁如果你本身有眼袋呢啲位咧，佢会可以。幫你去翻嗰個水腫 我有啊， 絕對要用，翻去即刻試一下。係 啊， 係啊，咁如果咧，但係有時候咧，如果調翻轉，你係有時候有啲油脂粒啊，或者生眼挑針啊，咁就熱敷會比較好少少，開翻嗰個毛孔，咁佢咧亦都會有少少消炎嘅作用嘅。 嗯，咁如果我飲完杯紅茶啦，嗰、那個紅茶包就得咧，有冇話要挑選係唔同嘅茶包嘅咧？ 我哋咧會建議，譬如如果你係想抗氧化成分豐富啲啦，咁就可以用綠茶嘅茶包，因為佢嘅茶多酚啦會比較多啲嘅。但係如果你話我係愛嚟加強我個血液循環啦，就紅茶佢就咖啡因多啲。 會唔會有其他茶都有唔同嘅功效？等大家可以知道，我最近個皮膚狀況係點樣，我用咩茶包先咁樣？ 其實白茶、綠茶都會係。抗氧化功效比較多啲啦，咁頭先提到佢嘅茶多酚係絕對有一個美容嘅抗皺嘅功效，消除自由基啦。咁大家女士一聽到呢啲即刻心心眼啦，係啊。但如果你話我想真係卡明作用多啲嘅，咁保利茶啊、紅茶呢啲就會舒緩多少少咯。 茶葉呢啲美容嘅方法，有冇話其實係幾耐之前又開始有嘅咧？定係還是係真係近代啲人先諗起咁樣噶？ 其實咧，我媽媽嗰個年代咧都有用呢啲嚟敷眼噶啦， 係 啊，係啊，即係譬如近年咧，但係就因為茶葉越嚟越流行啦，就會多咗好多真係學術性嘅文章咯。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浸腳嗰啲咧，係真係喺一啲健康事網報嘅一啲報道嚟嘅，咁唔係話我哋就咁民間嘅方法咯。 咁其實其他國家嘅人又會唔會用茶葉嚟到去美容咧？ 我頭先講冷敷熱敷呢一個咧，係外國嘅網頁度睇翻嚟噶， 係 啊，其實係好多文章去講咧，佢哋點樣去即係佢哋係甚至乎咧如果你係過敏咧，唔一定係茶葉嘅，你可以用一啲那個洋甘菊。咁都係可以舒敏，咁即係睇翻你個需要咧。原來你眼睛有唔同嘅狀況，都可以用唔同嘅茶葉去敷咯。你有冇留意到咧？洗頭水咧有啲有咖啡因噶。 我唔知道洗頭水有咖啡因。 係啊，我前排咧，因為甩頭髮甩得好犀利啊， 因為你生完 B 啊，係啊，咁甩頭髮甩得好犀利咧，就去睇洗頭水啦。其實好多都有咖啡因嘅成分嘅。 點解嘅？即係其實我哋身體其實係需要咖啡因， 佢會幫助我哋嗰個血液循環。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咧會用嗰啲茶咧，紅茶咧，沖完之後啦，佢浸咗之後咧，係等佢暖嘅時候愛嚟洗頭。系啦，即系我哋系用一啲红茶嘅茶汤啦，去按摩我哋嘅头皮啦，咁可以加速嗰个血液循环，同埋帮助嗰个头发生长咯。 明白。如果大家咧想你嘅头发增生得快啲嘅话咧，就用啲红茶嚟到去按摩下啦，冲下啦，咁样系咪？ 系啊。除此之外咧，我呢一个系同事最近一个亲身实验嚟，就系咧佢好多粒粒啊。有支粒啊，即係佢哋可能有時化妝咧， 我都有噶，有陣時 係啊，啲鼻啊、 天 字位嗰啲咧，咁佢咧就洗面嘅時候就用完洗面奶啦，跟住咧就用啲茶水咧去過前面。 哦， 係啦， 咁有用 嘅，係啦，咁佢有一個鎮靜嗰個皮膚嘅作用啦，即係譬如如果你有輕度少少曬傷啊，或者係有時候女士我哋做完 laser 脫毛啊，有啲唔舒服啊，咁或者係甚至乎咧你係有少少油脂粒啊，咁都可以用呢個茶水，咁當然啦，過完之後都要用清水再過一次嘅。 明白，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皮膚身上茶葉都好有用喎。 係噶，甚至乎臨瞓咧你都可以用嚟浸腳添，大家都知道浸腳係對血液循環非常之好有幫助啦，係啊，但係就要留意啦，用茶葉浸腳咧，就千祈唔好食飯之後即刻浸，因為你食完飯咧，血咧要去胃度幫助消化噶嘛，咁你去咗第二度就唔得啦。咁我哋休息一下啦。咁如果你用啲紅茶加薑咧，可以去濕氣之餘咧，仲可以除腳臭添嘅。薑可以驅寒啦。咁如果你係想卡明啲嘅，就可以試下熟補你啦。咁譬如綠茶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加強抗病能力。 咁其實除咗你啱啱有話茶包啦，甚至係茶湯、茶渣，又可唔可以有啲咩用？可唔可以係按摩攞嚟洗面咁樣咧？ 我知道有啲人咧係愛嚟按摩個鼻頭啊，等佢嗰啲黑頭咧開翻啊，係啦，咁去清洗翻，咁同埋消炎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個茶包咧唔好揾啲係有太多漂白嘅茶包。係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最好用翻啲係organic 少少嘅茶葉同茶包啦。咁嗰個如果有釘書嗰個咧，就一定要整走佢先啦。 要小心啲 啦，係啦，係啦。 咁如果你話茶葉，我啱啱喺度就咁喺度諗，因為佢令到我哋聞嘅時候咧，個人都會好舒服，無論係沖咗出嚟之後定係未沖之前，其實可唔可以製作一啲飾物啊？前排咧疫情咪戴口罩咧，咪會有嗰啲香薰粒粒夾住咗喺個口罩度嘅，喺 office 啊，甚至係我哋床邊啊，有冇話其實擺啲茶葉喺度咧，都會令到我哋個人舒服啲噶？ 其實咧係可以，甚至乎係做一啲茶嘅香薰都得嘅，但係當然啦，這個要將佢處理過啦，就唔係就咁飲完就咁茶渣劑喺度嘅。 我聽完之後咧，我決定今晚翻去唔單止沖茶俾我自己飲，仲要沖俾我啲屋企人飲。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啲茶渣太有用啦。我唔知係愛嚟咧，愛嚟捽黑頭，我要捽埋我啲手踭啊，腳踭啊。去磨皮可以攞埋嚟用系咪啊？ 系啊，我最近咧都喺度苦恼咧，就系屋企咧好多茶叶啊，哇系多到一个点咧，我谂我呢一世都饮唔晒。 可以点样存放啊？ 其实真系唔系只只都挤到咁耐噶，即系譬如我有啲保利茶饼咁，梗系可以挤好多年啦。咁但系有啲茶可能譬如红茶咁样，咁两三年你饮唔晒咧，佢有机会都会有受潮啊，或者乌龙啊，佢会反青啊。咁呢一啲都系。 要飲咗佢嘅茶咯，係、 嗯、 啊，咁所以我都喺度研究緊啊，要揾多啲方法用咗呢啲飲唔曬嘅茶葉。 咁假設如果我沖完啦，嗰、那個茶包甚至我嗰啲茶渣啦，我有冇話點樣去保存佢哋？有冇話保存幾耐先可以？雖然係外用啊，咁、 嗯、 但係都驚佢因為始終濕過水啊嘛，會唔會都可以真係發毛啊？定係要曬乾啊？定係點樣咧、 嗯？如果咧你係愛嚟敷眼咁樣，咁梗係要擠入雪櫃啦。因為如果你長期擠翻喺室温咧，佢都會有機會有個細菌滋生喺度嘅。咁、建議都係三日內咧就最好用咗佢啦。你過咗三日咧，始終佢就算喺雪櫃入邊咧，佢都有機會有細菌滋生嘅。咁、如果你話我哋下一集咧就會分享一下，其實曬翻乾佢又得嘅喎。係、啊，但係咧呢、這個就要你屋企可能有個露台或者天台仔先做到啦。 窗邊得唔得？ 可以試下。 咁下個禮拜我哋就問下 Catherine 究竟茶渣曬乾咗之後有啲乜嘢好處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Catherine。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有。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递紧。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7:07啦吓，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先有白拳号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亦都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吓。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话咁快又过多一分钟啊，7:08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除咗小白白元浩喺度之外，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当然。 Hello， 早晨。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早晨，咁啊唔知道即系今日咧就一切都如常啦，咁啊出边咧会唔会大家嘅心情都即系谂住哇都系要准时翻工翻学，咁啊导致多咗车咧，唔知道。 好似你咁样，个个心态都要准时。翻工所以路面會多車嘅，咁但係暫時都係恆常嘅車龍嘅啫。咁、先講翻隧道啦，咁都係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發花園嗰個位，龍尾去到果欄嘅。咁另外一個緊急維修，睇一提大家啦，喺馬鞍山嘅。咁而家喜泰街啦，去翻喜泰街去翻灵泰路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主要咧影响到车辆咧就不能够沿住恒泰街路啦左转入去喜泰街嘅，咁啊受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啦，仍然封嘅就系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嘅全线啦，赤柱中磡角道近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啦，同埋呢个比较新嘅就系、是、沙田岭路近住及时居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仍然系改道行驶啦，咁有个高铁咧提一提大家。高铁取消了有些班次的、就是10月10日去回深圳北站的就是由 G5616, 另外由成都东出发的 G2963, 同埋10月11日去成都东站的 G2964, 同埋由深圳北站出发的 G5615, 都是暂停的，其他的班次就会维持正常服务，想更加清楚都可以上高铁的网站，大家可以了解更加清楚的。 还有些余波 喺度啊，即係嗰個小犬。 係啦，所以可能安全起見，某啲站就停咁樣啦，都係好嘅，安全緊要呢個世界係咪咁講先？ 係啊係啊，咁啊，尋日都的而且確有好多嘅影響啦。咁喺交通上邊，相信大家最大嘅一個其中一個非議咧，就係話到當一轉咗九號風球嘅時候，哇！原來發覺突然之間有啲交通嘅鐵路又好，或者全部停咗喎，咁啊令到有啲乘客嘅市民咧就即係難，即係俗語講句拿手唔成勢咁樣。 係啊，殺得一個措手 措手不及啊！係 啊， 咁如果你問我嘅話，第一安全係最緊要嘅，呢個第一嘅。咁但係睇下安全情況底下點樣可以協調得好啲咯，我覺得係。 因為佢可能轉得太快啊，好似五分鐘到啫嘛，即刻 就 轉咗 十五分鐘 啊，十五分鐘就即刻轉咗九號風球。 係啦，因為大家都有啲非議，就係話點解你八號風球可以一早就已經預告咗咁多，去到講咁，市民當然歡迎啦。咁一早可以安排好曬，就算轉翻譬如三號風球嘅時候， 一早講 係啦，又一早講咁啊。翻工嘅有啲你中意啊，早少少翻咁啊，驚塞車。你如果你唔中意，你就可以知道佢幾時落波，即刻又可以即係出門口啊咁樣。咁唯獨是係轉九號嘅時候咧，大家就哇突然之間咁樣嘅。 但我記得佢嗰個天文台網站好似都有提過話，可有機會咧掛更高風球嘅喎。 係啊，嗰陣時都有講 過。係咯，成日咁講嘅，有機會掛更高風球。咁呢句嘢都有講啦，只不過冇 exactly 話俾你聽係幾點鐘轉九號啫。 係咯。 咁其實已經講咗呢句嘢嘅話，我又想講下如果我哋翻工係一定需要，係需要嘅。咁但係如果去街嗰啲八號風球係咪可以唔去街？點解我咁講咧？你有冇睇電視媒體？我喺度屋企得閒啊嘛，又睇下呢個媒體，又睇下呢個媒體嘅訪問啦。訪問到一個女仔幾好笑，佢話：嘿，八號風球啫嘛，咁啊冇唔係咁大風大雨，咁啊諗住搭車出去食下飯啦。唉，點知食完飯翻嚟話九號風球，搞到我要滯留喺個港鐵度啦，冇得翻屋企啊！嗱，依啲咧我就覺得咧唔係咁好咯，即係你必須好似有啲服務，好似服務性行業，好似我哋啦。或者其他好多行業都一定要翻嘅，唔係即係話暴風球唔使翻噶嘛。咁你例如真係要翻咪翻咯。咁你去街嗰啲話，咁使唔使暴風球都要去街咧？係咪先？同埋你去街，你某時可能唔小心甚至跌落嚟，咁影響到你。 係啊， 或者你有啲咩情況下又要服務人員去招呼你嘅咯，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唔係咁好咯。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如果暴風球，我哋成日都話希望市民喺一個安全安全嘅位。咁如果你話我落街就我黐住個商場嘅，我落街又有戲院睇嘅，咁呢啲無可厚非。咁你即係成個過程你安全， 即係等於我八號風球咁樣，我安全啲，屋企樓下就有茶餐廳啦， 係啦， 係啦，屋企樓下同埋有嘢遮住個頭嘅先最緊要，即係驚佢上面飛咗落嚟啊嘛，又有嘢遮住，即係點樣講啊？遮住個頭嘅，咁啊唔驚啦， 即係有瓦遮頭嘅咁樣，成個過程。 咁落去樓下茶餐廳食個早餐啊，食個午餐，覺得都 OK 嘅。總之你唔需要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去嘅，同埋危險啲啊嘛，始終都係咪先？你公八號風球都冇公共交通工具出去咧。除咗港鐵， 嚇 係咪啊？所以大家 雖然疏啲，但係都有噶嘛。 有啊， 咁但係你 為人民服務， 去到九號風球咧，其實又真係會更加危險嘅。因為你八號風球嘅時候，點解咁短嘅時間就已經話十五分鐘就掛九號？其實佢十五分鐘講到咧，我覺得都已經係好叻。第一個係預測嚟嘅。如果你去到九號風球，即係代表嗰、那個，如果即係大家睇翻，即係代表嗰個風咧，其實都已經係第一好接近香港，而佢中，因為佢已經越嚟越挨近佢個中心中心區啊，個颱風嘅中心區，即係開始近佢自己本身嗰個颶風區嘅話咧，其實有陣時咧，唔係話咁要預測嘅預測嚟嘅，因為我都睇過有啲專家就真係咁講。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嗱，八號風球已經好叻仔啦，已經一早預測到啦，其實好勁噶啦。咁啊問題就係，如果你要再咁精準去到量度一下佢係咪要再近啲嘅話咧？其实个风有阵时大家都知啦，小犬都真系周围走噶， 系啊， 唔系大家 本身我哋上个星期都话，应该未必打得成 嘅，真系冇 谂 过 啫。 佢除咗路线啦，会突然间偏向北啦，即系突然间有条 line 直上香港之余咧。其实佢喺近沿岸嘅地区，佢仲可以有咁大嘅力量再增强咧，其实都系几难预测嘅。 真 系 好大风，知唔知啊？因为佢啱啱吹东啊，吹东北风啊，我屋企系东南啊，哇，都好大风啊，一边系靠东咧，哇，所以我都惊噶，所以都锁紧门窗咯。 系 咯。咁同大家讲就系、是、记住啦，九号风球之下，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原来咧，港铁停嗰啲叫做露天嗰啲位咧，佢哋叫做露天路段啦，哇，原来都涉及好多，同大家讲 多啊多啊，即系譬如你讲嘅观塘线嘅。九龙湾嗰啲系咪算唔算 啦？我而家就逐个同你讲好多，原来我都系嘅。咦，我知道大约，但我再深入研究，原来哇，原来九号风球停嘅咧系好多，你唔好以为涉猎好少啊！大家留意啦。包括暂停嘅服务咧，就系有暂停服务嘅列车露天路段咧，机场快线停晒啦。 喺九号风球底下， 九号啊，记住大家听住啊。 機場快線9號風球啦，10號風球都停噶啦。 嗯， 機場快線啦，迪士尼嘅全線啦，東鐵線羅湖落馬洲至紅磡。 嗯， 即系话红磡至到罗湖落马洲站系冇啦， 因为东铁线嗰度都系露天噶啦。 冇错，荃湾线咧就荃湾站至丽景站， 系。 咁观塘线咧就彩虹站至调景岭站， 系。 港岛线咧就杏花村站至到柴湾站， 系。 东涌线嘅九龙站至东涌站，南港岛线嘅金钟站至到利东站， 嗯。 哇，屯马线咧原来影响好大嘅，屯马线咧屯门站至荃湾西站啦，尖东站至何文田站，钻石山站至到乌溪沙站。咁啊，攞翻个港铁路线图嚟睇咧，哇，原来呢个屯马线咧一停嗰个站咧，屯门至荃湾西已经涉猎到咩啊？好多个站， 元朗啦，朗平啦， 系啊，系啊，你好熟喎、 啊，系啊，嗰区嘛， 锦上路天水围啦，好啦，尖东至何文田咧就涉及到尖东啦、红磡啦、何文田，钻石山至乌溪沙咧犀利咯，马鞍山啊、恒安啊、大水坑啊、石门啊、第一城啊、沙田围啊、车公庙险境，所以咧就影响到好大，原来屯马线。咁样我有个朋友咧，唔系朋友，我哋嘅同事咧，佢住喺咧荃湾西楼上啊海之恋，佢话哇，一望落去下低几百人咧。直情係多到不得了嗰陣，佢望到啲人已經褪曬出去出邊。 哦， 係啊，佢話今日，但我相信大家咧都有睇媒體咧，都知道有好心嘅旅遊巴。 哦，係啊，係啊， 哇！依個真係好值得讚，依個旅遊巴嘅老細啊，佢竟然意在喎。 係啊， 咁佢睇到咁嘅情況啦，咁啊喺個 app 度咧就叫啲司機幫手啦。後嚟即係當然啦，你懷疑在都要有司機肯幫手啫噶嘛。咁咧就喺依個荃灣西站咧，哇！佢都行咗好多轉啊，分流曬嗰幾百個人啦。咁有啲司機咧，都要搞到成點幾兩點鐘啊，先可以分流曬啲人啦，咁但係人哋第二朝早咧都要翻工喎，呢啲真係好心有好報。 人哋個成本咧其實都有喺度，但係仍然分文不收喎。 係啊，係最緊要係自在。 佢成本都幾萬蚊嘅，其實嗰度佢即係佢出車啊，或者佢仲要面對住一個咧就係保險未必會殺上嘅情況底下。 所以話呢啲真係咧咁好心，真係應該好心有好報。 係啊， 見到佢好事， 香港 又收你錢。 香港多好人嘅， 多嘅咁啊，即係壞人都有，好人都有啦。希望好人多啲咧，話冇壞人就假嘅。 我都係咁諗。 咁另外港鐵其實都唔錯嘅喎。喺港鐵嘅車，啲人滯留咗港鐵之後咧，咁咧都係有提供乜嘢？相信大家都知啊。車站裏面咧都有適量嘅水同埋乾糧咧，俾啲乘客，因為你要喺安全地方嘛，咁你走唔到喺個港鐵度。咁如果你有需要咧，同啲職員講，佢會俾水咧，同埋俾乾糧你噶。咁所以其實每一度都係啦，希望大家做得更加好咯。但係我哋係要對嗰啲付出嘅人咧係更加多嘅。謝意 係啱啊啱啊，咁啊極端天氣都見得到咧，喺今年啊十月份嘅時間咧，係啊九月尾啊十月份啊，即係影響到我哋都好犀利。你就係見到譬如機場咁都即係多人去到等的士啊，咁睇下經歷 等六個鐘頭嗰啲話， 係啊五六個鐘啊，咁睇下佢會唔會即係每一次咁我哋又有。更加大嘅進步空間咯，咁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做得好啲，即係交通上面嘅調配啊。咁因為尋日遇到嘅情況就係機咧就繼續落嘅， 係啊， 繼續有人嚟香港， 係我都係 咁，但 係 又嚟咗咁啊，即係又出邊又冇車咁，所以先塞咗喺度。 八號風球啲飛機咧，咁當然有啲係取消嘅，但係有啲都可以落， 有啲都有落嘅。咁亦都係睇翻佢嗰個嘅風勢啦。咁呢個機長同即係。 當然啲專業人士咧，我哋唔敢望下 機場佢哋會自己決定啦。 係啊，天氣都係啦，我哋唔知道咩情況下掛九號，咩情況之下掛十號啦。點樣預測到？我哋亦都唔係專家，我唔敢講咯。只不過覺得市民方面咧做好啲，所以我睇到嗰個訪問嗰個女仔咧，我少少唔憤怒啊。我覺得嚇佢仲講得咁輕鬆，但你知唔知背後好多人做好多嘢㗎？ 係 影響好大。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喺呢啲叫做暴風啊嚇咁啊有惡劣環境嘅時候咧，大家盡量留翻一個安全嘅地方咁啊好啲啦嚇。 係啦，咁大家記住啦，九號風球之後咧，原來。影響到好多鐵路咧， 係 冇得搭。 因為我哋以前有個講慣咗叫地鐵啊嘛，咁啊諗住佢就係地底啊嘛。 哇，唔係啊， 其實港鐵係啱嘅，因為佢已經路面上面嘅運載都好多。 係啦，原來涉獵到咁多個站嘅，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啦。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咧，阿 Vicky 喺出邊咧，到底個情況點啦？ 今日咧系有啲微风，系真系凉凉地嘅。不过咧个天咧就天阴阴啊，啲厚啲云咧都好厚啊，好多厚嘅云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记得大遮，同埋要带翻件薄薄地嘅褛出街啦。因为而家见到好似都有啲少少微微雨添。 哦，微微雨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啦。即系前几日咧，我哋咪打风啦，系咪？咁其实咧，小白就会好犀利啦。我哋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天气报告啦，我哋有天文台啦，会帮我哋预测咁样啦。唔知小白你又估唔估到以前古代嘅人，古时嘅人，佢哋系点样去预知风球嘅咧？ 望天打卦，我见孔明都系望下天，佢就知点样借东风噶啦。 系咁佢知唔知道系望啲乜嘢？ 望云啦，通常天有咩望啊？都系云嘅啫。咁你没有风啊，碰着云你又点知咧？咁你都系要望下云先知啲风点嚟啊嘛。 系啦，究竟以前嘅人咧，佢哋系点样去发现究竟有冇台风嚟咧？就系望个天啦。咁佢哋咧就会留意个天上面嘅云啦。咁佢哋咧会形容咧，当打风之前咧，佢哋就会出现一啲咧，佢哋会形容为系一啲雨形嘅云，一条条鱼嘅鱼。 嗯， 系啦，雨形云啊，佢哋会叫。咁咧就系代表住咧，如果白色嗰啲云啊系白色嘅话，雨形云系白色咧，就代表今次嘅台风咧唔会好严重嘅啫。假设如果嗰啲雨形云嘅话系黑色嘅话咧，咁佢哋就知道，哎呀大件事啦，呢个风应该好劲啦。 哦， 佢哋咧就会叫呢啲做雨形云啦，甚至乎咧会称呼呢啲云咧就叫做呼风雨。 吓，即系 呼求个呼啦，风就系吹风个风，雨就系一条鱼个鱼啦。 哦，呼风雨咁样。 系啦，呼风雨。咁究竟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原来就系我哋俗称嘅卷云啦。即系当佢哋见到有卷云嘅时候，就知道应该可能咧会打风咯。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哋仲会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彩虹。佢哋咧以前咧，其实佢哋有啲说话咧，就系话天顶出有半截虹，欲造风台。咁会成，又或者咧会咁样讲嘅就系断鸿雁，天要变。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原来咧就系当佢哋即系有台风嚟嘅时候咧，外围嘅即系空气啊、环境啊，都会水气会增加。咁所以咧就会形成一啲短好短啦、颜色比较浅嘅彩虹。咁当佢哋见到一啲咁浅咁短嘅彩虹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可能就系台风要嚟嘅时候啦。 咁好彩而家有更加多嘅精准仪器啫。如果唔系吓，即系要揾彩虹先代表有冇即系啲风球嚟嘅话咧，断估都几难，即系讲到俾大家听。你有几可会撞到彩虹啊？你譬如嚟紧今即系寻日阿小犬嚟嘅时候。之前幾日我都見唔到彩虹啦，係咪？ 係啊，係啊，冇錯啊。所以而家其實我哋係好幸福嘅，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睇啲雲，究竟去預測究竟個天氣點樣，係咪有台風啊？甚至乎咧，以前啲人都會睇，係咪啲雀仔一群喺度飛啊？佢要係咪有啲咩事啊？或者啲老鼠搬家啊？嚟到去預測我哋嘅天氣噶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好啦，大家都可以去上翻天文台啦，咁樣去到了解究竟我哋即時嘅時間，我哋嘅天氣係點樣嘅。 係，咁啊，同我哋睇下天氣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我而家咧即刻打翻开呢一个天文台嘅预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多云嘅，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雷暴，大家要小心啦。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8度，凉凉地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咧以及系高地间中咧都会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都系会有阳光，日间咧都会系比较干燥添嘅。而家嘅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88%。交翻俾你小白。 好，唔该晒 Vicky。 晨光大学。 好啦，今日继续翻到嚟朝头早嘅7:23，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你好啊，最近啲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啊，咁希望大家即系如果你遇到啲台风或者汽车要赔偿嘅保险啊各样嘢咧，要听翻之前嗰几集啦。 OK， 系啦，听翻之前嗰几集啦，咁、okay. 所以今日咧就唔喺个保险上面就同 Ringo 倾咁多啦，但系反而咧就想问一问啦，咁嗰个嘅电动车其实咧我哋都一样咧系之前有讲过啦，电动车嘅保养上面我哋真系要问一问 Ringo 有啲咩我哋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咧？ 好啊，嗱，电动车嘅保养咧，首先你就要知道电动车同燃油车有啲咩分别先， 用电池行同埋行咩咯，行燃油咯， 要入油咯。 燃油车嘅话咧，大家知道咧，佢有引擎、有波箱、有四喉噶嘛，咁但系电动车冇呢啲噶，咁即系电动车咧就冇咗引擎、波箱同埋四喉，咁所以燃油车嘅保养咧。佢就唔需如果電動車嘅保養就唔需要呢啲嘢，咁但係佢會多咗咩嘢啊？電動車 夠電 係啦，多咗電咧，同埋乜嘢咧？要充電啊嘛，咁、 哦、 嗱，充電同埋係電池咧，響電動車嗰個保養咧就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咧，即係話響電動車嘅電池嘅保養啦。佢个性能有冇下降啦？咁嚟计最主要咧就要保持咧，即、就、系、是、电动车个电池咧嗰、那个水平同埋充电嘅情况。嗱呢样好简单讲啊。咁嗱，当然啦， 大家都有嘅時間，除咗即係電池同埋充電嘅系統。充電系統嘅意思咩嘢？就話你嘅車自己本身嗰個插頭，同埋嗰條電線，嗰個你都要留意嘅喎。有冇有時插落去嘅時間插得唔順咧？有冇嗰條電線咧？可能係斷裂咗咧。當你插落去嗰個充電咧，咁呢啲咧就會影響咗個電池啦，同埋影響咗你自己嘅危險啊嘛。 哦，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我哋嗰啲電話要插電咁，你都會睇下嗰個頭有冇事先啦，係咪？ 有時插落去好似插得唔係咁好。 係啦，有時著下又著下又唔著，咁都有啲情況出現。 冇錯，咁嗱，電動車咧就簡單一啲，咁但係咧就要留意咧，就我正話所講嗰個電池啦，同埋係充電嘅插座啦，呢啲咁嘅一啲嘢係同燃油車又唔同嘅。咁不過咧，大家都一樣嘅話咧，即係剎車系統咧就係要做保養嘅喎。燃油車更加啦，係咪？即係話佢要靠個 brake 去剎停嘅車啦。嗱，電動車咧有少少不同嘅。電動車咧，因為咧。佢會有一個叫做再生嘅剎車嘅系統，我哋叫 regen 嘅 braking system。即係電動車咧一收油咧，其實佢就已經好似踩緊 brake 咁啦。我之前有提過， 係、哦、我記得 咁所以咧嗰、那個保養咧就好留意啦。咁呢一啲保養咧就未必自己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喺車廠咧，佢對於電動車嗰、那個我哋叫做 regen 嘅 braking system 咧，其實有啲特殊嘅要求，咁所以大家都留意。咁另外咧，散熱咧就大家都要做啦，因為點解燃油車嚟計咧，個引擎咧係要散熱噶嘛。咁而呢一個電動車咧，原來喺個電池咧都係需要散熱嘅，同埋係啦，嗰、那個電動車嘅電池同埋咧嗰啲電摩打咧，其實都要散熱。咁呢啲咧都係喺電動車嘅保養裏面呢同燃油車呢有一啲叫做異曲同工啦。燃油車嚟計就引擎波箱四氣喉，電動車嚟計就好明顯啦。咁呢就話電池啦，包括你充電系統啦，包括你個制動系統啦，同埋散熱系統呢其實都要做保養㗎。 Ringo， 我想問一下，如果平時我揸開電動車嘅話，咁如果我又想將個電池多啲散熱嘅，咁我可以點做呢？我仲要拍街添，咁係咪冇得搞㗎？ 有嘅，其实就话你正话讲呢度咧，本来我系响叉点嘅啫。嗱，你讲咗最好啦，因为电池嘅保养咧，就唔系话你要攞个电池出嚟要做保养。咁其实咧，电池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咧，当你充电时间，嗰个温度啊，即系例如你计，哇，你行热咗，下昼十二点几，揸车揸咗成个钟，咁地面又好热。你即刻去充電咧，其實對於個電池唔係咁好 嘅。哦，原來會咁樣嘅。 換個説話講，你對於電池嘅保養咧，你就係要咧喺適當嘅環境裏面，即係例如咧係冇咁熱啦，或者你行咗車之後咧，唔好即刻插電咧。其實呢啲咧。对于嗰个电池咧，都好重要一个环节嚟 嘅。哦，咁呢啲就好多学问喺度啊！咁啊，我哋又可以再讲下啦。咁但系讲翻保养啦，其实我谂听众听完 Ringo 所讲之后咧，都有个疑问就系、是，咁而系我应该系要谂电动车个保养系成本贵啲啊，定还是普通而家系譬如即系传统嘅一啲燃油车个成本上系贵啲？系咪电动车佢平时冇乜嘢坏嘅，但系一坏咧，嗰啲一件头两件头就好贵咁样嘅咧吓？ 之前我都讲过啦，选择电动车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咧，因为佢充电比较平啦，因为而家汽油好贵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5一个 liter 啦嘛。咁所以一般嚟计咧，电动车咧都系比响燃油车嗰个费用咧，包括油费咧，可以少系三分一。 明白。 或者咧少咗三分二嘅。咁系啦，咁所以咧响电动车个保养里边咧。一般比響燃油車係少咗好多，因為佢冇咗引擎啦、波箱啦，同埋四氣喉。不過最後咧有少少咁講咧，一架電動車新車咧，你都要留意咧，好似我哋揸燃油車咁咧，要 run 煙嘅喎。千祈咧就唔好當咧係咩事都冇，就唔會壞。咁因為點解啊？一個電動車嚟計咧，如果響六個月或者係一年裏面咧，你一定要翻一次車廠咧，做一次叫安全性嘅檢查。因為響呢個檢查裏面咧，佢就可以預防咗。有一啲唔尋常嘅嘢，咁咧車廠咧就會保養嗰度咧，佢會幫你做一個調節嘅。所以咧係記得 ，even 你揸嘅新嘅電動車，你都需要咧係定期翻車廠指定嘅時間咧 做一个安全性的检查同埋做一个保养，呢个记得嘅。 明白明白，好，咁大家安全驾驶啦，唔该 Ringo，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以色列大约900人死亡，超过2500人受伤，而以军的空袭就造成超过6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700人受伤。哈马斯组织突袭以色列两日之后，以军发言人说已经控制位处边境的社区，目前社区内已经没有战事，但发言人承认可能仍有哈马斯武装分子匿藏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下令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围困，除了切断电力和食水供应，亦要阻止食物和燃料运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他说认同以色列的合理安全关切，但亦提醒以色列军事行动必须严格按照国际人道法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揭幕演讲中表示，世界经济呈现出韧性，但是面临增长疲软、分化加剧的挑战。他认为必须保障经济金融稳定，透过改革和完善制度，为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亦应该透过国际合作，提升世界经济的总体韧性。今次为期7日的年会是相隔50年后再次在非洲举行，预计对非洲地区的发展和挑战给予更大关注。在本港，港大校长张翔被指涉及多宗投诉，港大校委会将成立5人专责小组调查，预期12个星期内提交报告。校委会主席黄佩斯表示，有责任公平公正处理举报，以事实为基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寻求真相。张翔发声明表示，投诉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恶意抹黑，重申有关指控涉及机密资料，构成严重诽谤，相信背后是有组织蓄意而为，摧毁他和大学的声誉。又说最失望是他和校委会的通讯遭到外泄，期望专责小组能够确保公平公正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去到油荔村；狮隧往九龙方向，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咧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往坚尼地城，咁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系较为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而旧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龙尾去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开始车多噶啦，而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丽业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昨天小犬就搞住了，没得跟大家 recap 下这个杭州亚运。 小犬变疯犬都没办法。 是啊，咁啊令到大家昨天就放假一天，咁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今日呢嘅菜单上面写咗阿欧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都会喺直播室入面嘅。咁不过呢睇睇呢啲体育嘅情报呢交俾小白呢同我哋一起 recap 一下杭州亚运嘅成绩。 是啦，咁啊杭州亚运啊当然犀利啦，咁啊港队嘅成绩呢亦都相当之不足㗎。咁啊其实都好多亮点嘅，咁如果你话讲杭州亚运嘅亮点，首先譬如佢哋喺海船翻到嚟香港嘅时间啦，咁大家都见到咧一众嘅选手啊，咁好多人咧就。真係夾到歡迎， 係啊， 係啦，咁亦都見到咧，即係唔同人有好多嘅 fans 喺度啦，舉曬區旗啊、國旗去到咧就招去到歡迎佢哋嘅。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喺有一個叫做返港歡迎儀式嗰度咧，咁啊，所有嘅叫做選手啦，咁啊建議就一齊企喺度亮相，豎高嘅手指公，影翻張相，因為今屆嘅成績啊相當之好啊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出色嘅運動員或者項目咧，俾人哋覺得原來香港都做得唔錯嘅喎。 係啊，應該有啲美光燈打翻落去咧，有两三位嘅金牌运动员嗰度。咁当然啦，即系运动员有声味，譬如我哋睇何诗蓓，哇，又世锦赛都搞得掂啦。譬如加朗打剑又搞得掂啦。但系咧，我特登抽两个项目出嚟咧，就系我哋攞到金牌咧，但系好似咧唔够大啲嘅掌声嘅。咁所以今日咧，藉住晨光第一线咧，要俾大力啲嘅掌声，包括咧就桥牌嘅运动员啦。 桥牌又好嘢， 系啊。 上个星期我哋都讲啦，桥牌其实我哋叫紧壶嘅， 系叫紧壶，因为领先紧印度噶嘛。 系啦， 跟住哦，我哋喺呢个斗志嘅地方，真系再下一城攞到面金牌咧。同埋咧，原来有一位桥牌运动员咧，我认识噶。 系 系啊，佢细个教过我一年数学噶。 哇，咁犀利， 系数学老师嚟噶。佢细个已经怂恿我哋玩桥牌噶。点解用怂恿呢个字咧？特登用嘅，就系我哋冇人 show 佢，因为细个你读男校一定系打波噶啦，打波踢波啦。 但系有好多师兄系玩桥牌嗰阵时。 有嘅，临尾有嘅。 系啊， 同埋嗰阵时成日觉得桥牌锄地噶嘛，咁梗唔系啦，系咪先？ 是我哋肤浅啫， 我哋肤浅， 我哋细个就咩？而家我都后悔啊！ 系跟住嗰日收到好多 WhatsApp， 哇！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呢、這个就系乜乜 Sir 啊咁样，哇！系、啊，哇！原来佢攞金牌咯、啊。系 个、啊、样个样同当年系咪一样 啊？诶、咪戴镜嗰个，你其中一个戴镜嗰个咁样咯，呢副阿 Sir 样咯。老实讲， 一副阿 Sir 样。 不过真系好厉害嘅，我自己都觉得好骄傲啦。咁样即系觉得啊，原来曾经教过你嘅人攞到金牌嗰、那个嗰个感觉又好唔同啦。因为你真系估唔到，原来桥牌香港系咁劲嘅咩？咁当然系因为我哋都唔认识呢样运动啦，或者我哋都唔知道啊、嗯。不过唔紧要，从今天开始，我哋攞咗。亚运金牌可以往呢个方面去发展啦。另外就系杨善玉啦，个公路单车啦。 啊、 其实你谂下嚟紧香港嘅单车节啦，咁你谂下香港亚运都可以攞到金牌， 系咯， 好夸张，唔系场地赛，系公路赛。 公路赛啊，所以其实对于好多个项目啦，对于明年嘅奥运嚟讲咧，我谂运动员亦都打咗一个强心针。 系下年啊， 下年 巴黎有奥运， 嘘一声，又有运动会啦。 我记得上个礼拜问个小白呢一样嘢，你奥运会入边亚运会入边咧最感动嗰片刻系乜嘢？ 哦，亚运会咧其实真係好多啊！我上次都有提過，就係張家朗喺個三連霸，三連霸一個咁勁嘅風高位積咧，其實係強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張家朗之外啦，咁如果你話一啲我哋未必咁多人認識，或者唔未必係淨係講金牌嘅，例如咧有一位象棋運動員啊，咁佢亦都咧就係有個牌咧，好似係銅牌嚟嘅，咁啊攞翻嚟，即係令到我覺得亞運同奧運係不一樣㗎，譬如壁球咁樣，我哋喺亞運都會見得到。其實呢啲嘅呢一類型嘅項目咧，對於運動員嚟講咧，係有唔同嘅感覺嘅。譬如講壁球啊，壁球因為奧運咧就 冇呢個難目噶嘛， 係啦。 咁所以亞運就係佢嘅奧運咯。 對佢哋嚟講係最高嘅榮譽，就係呢一個嘅亞運嘅。咁佢哋喺亞運嗰度當然亦都有得著啦。咁所以嗰個感覺咧， 俾佢哋嘅情況或者個情感咧，我覺得係好強，即係我都感覺得到、最主要就係因為冇奧運啊，即係啲項目真係冇噶嘛。 係啊， 所以你就要諗諗計，譬如霹靂舞咁就好彩啦，因為巴黎奧運都有嘅。咁、但係話再下一屆有冇咧？ 係啊， 其實又唔 知 嘅 喎。係啦， 就是、因為又唔知嘅關係咧，咁所以有啲運動員咧，佢真係要諗啦。可能佢年紀大咗，佢覺得參加唔到，佢又遺憾。有啲可能啱啱正值咧，就係壯年嘅，啱佢嗰個。資格去參加嘅話咧，但可能佢又未必發揮得咁好，咁、而且就淨係得一屆兩屆玩嘅話咧，其實對運動員嗰個挑戰、個壓力咧會更加大。 冇錯， 因為你唔係玩完今日，唔得噶啦，我最多等四年。 係啊， 我等到咁啊。 但你有機會遙遙無期噶嘛？ 係啊， 係啊，咁所以運動員嘅生涯咧都係好值得市民去支持嘅。咁當然今年咧亞運方面咧，今屆亞運咧香港大豐收啦。 係啊， 我自己啊最深刻當然係香港足球。球代表队啦，可以勇闯四强啦。都系嗰句啦。其实咧，去到四强嘅时候，已经攞咗一块无形金牌啦。咁譬如你睇到谢嘉荣啦，我估收音机旁边好多听众都估唔到一个咁高大嗰个大男孩咧。真系 咁感性啊！ 哇，即流晒嗰啲眼泪，嗰啲系真眼泪啊！即我哋自己做演艺圈啊，系咪觉得都感动啊 ？Vicky， 你觉得 系啊？ 系都感动到你系咪啊？ 系啊，一个男士仲要喺个镜头面前咁样去表露佢真实嘅感觉咧，我都即刻觉得唔好喊咯，我想帮你抹眼泪、 但系你要高啲先帮佢抹到眼泪，因为佢比较高啲。但系佢嗰句讲得啱嘅，对唔住我帮唔到大家攞个铜牌翻嚟啦，我都觉得 好 遗憾。但系嗰句系哇！我自己都非常眼湿湿啦， 同埋咧守门员觉得佢哋嗰个心理质素咧系同另外嗰十位嘅球员系不一样嘅。 其实已经搏尽咗噶啦， 守门员好多时失波咧，你真系要调整自己嘅心态，因为可能你个失你失咗波，你就会同即系另外嗰十位球员，大家要因为我失咗波，所以大家要努力啊。咁佢哋嗰份系多咗呢一份有无形嘅自责喺度嘅。 系啊，同埋我最欣喜系咩咧？即系随住自己年纪都大啦。咁真係睇到啲年轻人成长啊，可以用呢一句啊，即係自己都曾经年轻过，会犯过错啦、即係我讲少少啦，唔係黑历史嚟，大家都上晒报纸嗰陣时香港对 U23 未喺日本踢波，跟住又飲醉酒又打人又剩嘅、即係喺啲居酒、你记得啦呢、个画面。咁足总翻嚟就处分啦， 系啊， 咁亦都有今次香港足球代表队嘅成员，包括谢嘉荣啦，包括 Fat 哥啦，好努力踢啊，踢到抽晒筋嘅。咁、但係你唔能够。哪个少年不轻狂啊！我唔系话佢醉酒嗰件事系啱啊，我调翻转头讲系呢啲咁嘅历练，当年嘅重罚，未令到佢更加觉得啊系，我作为一个足球员，其实踢波先我本位， 系啊， 即系嗰啲饮酒作乐嘅嘢，或者嗰啲年少轻狂嘅嘢，喂，我要摆低先，我要 focus 咗我依家最主要嘅 career path 就系我系一个足球员咯。咁你做足球员就係要好好嘅一个 discipline 啦，即係一个規律啦、自律啦咁样。咁好明显今次你都见到佢哋嘅身体质素系唔系於酒式嘅身体质素，个个都系 fit 嘅，心口胀卜卜嘅，well training 嘅。咁呢个先系可以代表到香港队㗎嘛。 fit 个曼联啦。 係啊，所以我真心觉得呢系呢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加油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嘅。系啊，边个细路仔细个唔曳过啊？系咪先？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好欣喜嘅呢一件事，对于我嚟讲，即系感动之余，再 extra 再加多咗分。 系 啊，小白头先讲劲过 曼联。 喂，曼联赢波你唔可以咁讲啊！赢波啊，曼联系咪先？ 曼联啊，希望继续赢落去啦。 阿麦叔啊，唔系嗰个咩马古尼系啦，你讲咗佢个花名添啊，真系 系 啊，不断送佢个不断送啲入球出去咁样。我话 表现有冇好咗啊？ 有啊，麦佳燕嗰个助攻功不可没嘅，跟住另一个麦啦，即系讲嗰两个麦就系麦汤文尼啦，咁啊再次入波啦，咁啊奥娜娜继续系牛右手啊吓，嗰球都系必救到嘅波，都救唔到，真系渣奥娜娜。 佢已经唔踢自己，譬如非洲国家杯唔踢就话要喺曼联做好佢又有啲右路咁样，但系都系搞唔掂， 系都系搞唔掂。不过我唔理佢啦，总之阿仙奴赢咗曼城。 喂，呢、這个犀利喎！呢场波你真系要讲讲喎， 九年都未赢过，原来。 但嗱，佢赢嘅关键喺边度咧？呢场波， 佢赢嘅关键终于徒弟可以赢到一次师傅咯，就系、是、咁两个关键嘅。第一啦，即系我都帮曼城嘅球迷一定会讲呢句噶啦，曼城伤兵严重呢、這个系真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你见到阿仙奴个布阵今次终于捉棋赢到哥迪奥拿咧，我都觉得好欣喜嘅。咁是而非赢唔紧要啦，赢波就系赢波啦，通常都系咁样讲噶啦。咁亦都为到咧，呢、這个阿仙奴咧就阵阵胜威咁样。咁因为始终依家榜首都仲系曼城啦。咁但系好大机会咧，其实阿仙奴今年咧真系有机会挑战下啦。嗱，上届系对于阿仙奴球迷嚟讲系好梦幻嘅，即系阿英踢得好好啦，算啦，最后都系输俾哥迪奥拿，哥迪奥拿真系好劲嘅咁样，系咪先？ 上届咧就由头到尾都系咁零放， 系啊。 咁你临尾嘅时候又突然间跌咗喺度，咁啊搞到曼城啊冲翻上嚟。其实我自己虽然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啊，我都觉得唔抵啊，我都会觉得有冇搞错？你赢继续赢埋佢啦。 今年有少少似样 feel 嘅。嗱，我讲紧个似样就系73分钟，即系讲紧呢一场球赛啊，单一就系、是、曼城对阿仙奴呢一场球赛咧。其实73分钟之后咧，曼城已经零攻门噶啦。对于阿仙奴嚟讲，咁可以73分钟打后零封。曼城咧，其實都係一個偉大嘅成就嚟。 其實要 mark 住布啊，有冇落場啊？ 有啊，有啊。 係咯 ，mark 住佢都好難。 係啊，即係夏蘭特都有。咁不過都有用咗呢、這個叫做沙列巴啦 ，mark 到實啦，咁啊幾好啊嚇。咁啊主要角度講下其他英超嘅球隊啦。咁啊利物浦就俾伯利頓逼和啦。咁兩隊球隊都發揮得好好。不過今次咧，其實英超方面咧都好多嗰啲叫做 VAR 嘅一啲叫誤判啊，或者成日都係。嗰一場咧踢完曬噶咯 ，VAR 嘅球隊助理裁判就出嚟講 ，sorry 唔好意思， 係啊，跟住高普咪又係懵曬咯 ，sorry 唔好意思，搞到大家。下場冇下場。 咁你講完 sorry 之後，咁你唔係俾翻分人，你又冇得重賽喎。 係啊， 咁你唔好錯啦呢啲位。 同埋你下場係咪送翻張俾人又唔係？ 又唔係喎， 所以真係有趣嘅。有陣時足球場嘅世界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 睇翻。其實個積分榜咧，而家熱刺反而因為今日得失球咧，佢第一嘅喎。 係啊， 佢暫時第一嘅喎。 幾好㗎，熱刺換咗新領隊嗰陣時都話呢個領隊咧，球迷又揶揄啦，話哇呢啲領隊啊，教 J League 嘅級數嘅啫喎，咁人哋。教到就系教到噶啦，我哋结果论嘅啫，咁赢波咪得咯。你唔好理人哋名气大唔大啊，你强如啊摩连奴啊，连输几场啊都争啲冇得再教罗马啦，要俾干地教啦。好彩卢卡古生性咁啊，八场入咗七粒，咁啊打救咗呢个摩连奴咁样。 摩连奴教唔到罗马都可以有，我谂 J 呢都落到班嘅。 系咁又系啊， 调翻转。 喂，咁不如嚟香港教啦， 系 啊，系啊，好啦，咁 喂，唔好佢嚟香港。搞惊佢又铁桶啊！ 又拍大巴系嘛？ 系咯， 唔系安纳神教得好好地，俾安纳神教啦。 啱啱？ 你话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发过，先知显咗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在，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 制。我们离家取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没有你困境中与我相依，如何活在法例？ 晨光第一线 ，Vicky。 刚刚听过有魏俊生的失约巴黎 ,Vicky 今天讲什么 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时呢有没有帮自己定立一些时间表的呢 哦日日都有时间表如果不是怎能够 发生神光 啊， 神光啊我们自己节目有个program 的时间表几点就出什么几点就交给你几点就做财经几点就讲体育这样。 是如果你日常生活之中呢即飲食啊又或者作息啊有没有呢 唔好迟过12点瞓咯， 嗯， 因为真係会影响到朝头早做节目嘅精神嘅，咁尽量都如果可以譬如琴日啊我又冇波睇又冇戏睇咁十点钟就瞓咗觉啦。 喎、 哦、好早喎、 啊。係啊你得唔得 我唔得啊。 你琴日唔得做唔到啊。 因为仔 小犬搞到你啊定小孩子搞到你啊。 因为平时呢个人太守规矩工作上太守规矩。所以当你自己一日有时间嘅时候我唔係好想守规矩。 係 啊。 你有冇帮仔仔定立一啲时间表啊 佢而家有啦。佢跟唔跟你一件事啦。 你话佢会自己整㗎系咪 佢会自己整㗎。 佢暑假有冇跟啊 都冇跟晒㗎。 但係盡跟呢你其实学生哥你一基本上都係受規管睇下成长。你点能够唔跟啊你可唔可以今堂话我唔想啦科学堂我唔想啦我落去踢下波先啦咁样。 科学堂先。 梗唔得啦傻咗咩係咪先。做咩有規律嘅生活当然对我哋係健康带嚟好多裨益啦。 係呀冇错啊。今日呢想同大家讲下原来英国呢就根据咗收集咗好多唔同专家嘅意见之后呢帮我哋定立咗一个呢咦可以从飲食啦、运动啦，甚至系我哋嘅作息时间咧，有咗个规律嘅时候咧，哇正！ 点啊？ 佢一个礼拜如果你咁样跟住做，真系咁样跟住做啊！佢就话咧系可以瘦到六磅。 哇，六磅咁多， 六磅真定假啊？ 即刻讲嚟听下先啦。 你一个星期啊？ 系啊， 一个星期瘦六磅，咁你一个月 哇， 咪廿几磅？ 好夸张， 真定假？ 但系佢嘅时间表， 嗱， 时间 你 听 咗佢讲先，听咗佢 真系想跟咧，都真系有啲难度嘅，系啦。是有啲要求嘅。首先起身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啊。我哋每个嘅器官我哋都有个生理嘅时间嘅。咁由我哋嘅大脑我哋嘅眼睛接触光线嗰刻开始嚟定嘅。咁睡眠专家呢就建议我哋应该定立呢起身瞓觉。進餐一啲嘅作息嘅規律，咁先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好啲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譬如假設十點就瞓嘅啦，我而家都係十點就瞓嘅啦，朝頭早四五點就起身嘅啦。咁起碼我可以做到咧，瞓覺同埋睡眠有一個作息嘅規律。咁到做運動咯，啱啱就講，其實我哋減肥啊，有陣時咧都需要做運動，唔係淨係話節食噶嘛。咁究竟做運動咩時間係最好呢朝头早7:40左右，7:20-40呢段时间开始做，要做咧带氧嘅运动40分钟，即系假设你可以慢跑啦、踩单车啦。如果一个星期你都可以咁样做嘅话咧，系瘦到六磅。朝头早，点解佢朝头早咧做运动系最好咧？ 要 quit 咗晨光先得。 咁唔系嘅，可能佢报紧天气嘅时候，或者头先你同阿 Wingo 喺度讲充电车啊、电能车嘅时候，咪一路做咯。 佢40分钟 啱埋嗱，点解咧？因为其实有研究指，当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全日都冇去进食啊嘛，咁我哋体内嘅葡萄糖咧，我哋储存量就会偏低。喺如果朝头早做运动嘅时候咧，燃烧嘅脂肪就会比较多啲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真系想跟下咧，都可以跟下啦。如果你饮食嘅时候咧，最好就系间歇性饮食，就系、是、每餐同每餐之间有10个钟俾佢消化，咁就系最好啦。嗱，唔知道大家跟唔跟到？咁但系有作息嘅规律都系对我哋身体好嘅。 啱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8:13，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咧，今日继续有我哋嘅嘉宾朋友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讲讲琴日咧港股表现啦，哇，咁啊，好多股评人朋友啦，即系我估嗰啲你都认识啊，琴日各大社交平台都话，哇，估唔到开市两个钟头咧，成交都有468亿，咁啊，系咪需要开一日？因为对上一个交易日开足成日市咧，都系讲紧500多亿成交啫。咁啊，琴日北水丛林咧就仅仅两个钟头都做到大成交啦，即系比例下大成交啦。咁啊，交俾 Kenny 帮你分析一下啦。琴日市况都好啲啊，咁啊有得升嘅。咁啊，当然啦，琴日最高曾经升到咧高啲嘅，升到90几点啦。咁但系咧最后只系升31点，但系升市都系升市啦，三日连升三日噶咯，恒指。咁啊，图表形态点分析咧？咁市况方面嘅情绪又系点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你琴日方面咧就叫翻即系内地方面咧，可能解翻嚟第一个 trading days 啦。咁啊，再加埋就系、是因为琴日就冇咗半日啦嘛。琴日我哋就上半昼嘅话咧，就俾呢个台风影响咧，就冇咗半日市啊嘛。咁所以变咗一开波嘅话咧，就个成交显著增加翻嘅话咧，都即系不无道理嘅。咁个市况方面咧，都叫有好嘅开始啦。放假翻嚟之后，因为都叫升到。咁同埋第二就系话应该咧都暂时可以继续咧，就系、是。守住喺17点楼上嘅水平嘅，咁虽然咧就已经跌穿咗8月嗰阵时咧个低位啦，咁但系就暂时咧都喺17点呢个 trading range 里边楼上，因为原本咧就我觉得可能咧就要落翻16600至16800嘅水位方面咧，先至系比较稳固啲支持，先至比较系可以确认到底嘅。咁啊，暂时而家守住17000楼上嘅话咧，咁我觉得就稳定翻啲嘅。咁但系成事态即系后面嘅发展嘅话咧，我哋都仲要睇好多嘢啦，包括而家多咗个新因素啦，就系、是、呢个以巴局势嘅问题啦，会唔会影响油价、美金啦？咁第二就琴晚就联储局方面咧个态度又比较转翻比较夹啲，咁就所以令到琴晚美股方面咧都升翻近200点嘅。咁另外嗰个系美汇指数方面咧就系嗰个升势方面咧都叫放慢咗啲。咁跟住我哋就要留意个债息啦，即系其实近排嚟讲咧。嗰、那個港股方面咧，或者甚至乎之前美國調整咧，最重要嘅元兇咧就係、是、個長債息啊！那個長債息咧30年去到5厘嘅話咧，咁呢啲真係好高嘅數字嚟噶嘛。 咁所以都要睇實啦，究竟個債息嘅情況咧點樣去變化啦？咁樣因為呢一類債息嘅嘢咧都幾影響啊，幾影響咧，大家都有份去參與啦，嗰、那個綠債啦咁樣咁啊，一即係隨時暗盤破發咁樣，就係、是、關個債息事啦咁樣。 我覺得就除咗綠債之外咧，其實綠債都係一個好少部分影響，因為個長債息升嘅話咧，其實影響環球金融市場好大嘅，包括就首先啦，我哋如果貼身啲嘅，我哋自己。供楼嗰个成本都贵咗好多啦，咁第二就系话，对于一啲大嘅金融性投资者嚟睇嘅话咧，咁首先佢哋 即係計咗個係discount rate 嗰陣時咧，就明顯係會上升咗嘅。咁對於好多資產方面咧，都要做一個 repricing 咧，都係有個下降嘅壓力喺度。咁同埋亦都好多大戶方面咧，其實係攞咗呢啲係美國國庫券嘅長債嚟到去做一啲擔保品嚟到去再做一啲係交易噶嘛。咁而你睇翻其實過往一年咧，嗰啲美國嘅債個債價跌咗几十%，咁就自然就令到佢哋嗰個擔保品嘅價值就下降啦。咁所以一定會影響得到佢哋嗰個係持有其他資產嘅，包括拆倉啦，或者減持啦等等啦。咁所以唔係淨係影響綠債咁簡單，即係影響環球嘅資金流向啦。 嗯，咁啊，转个角度咧，头先 Kenny 都有提及到咧，以巴战争咧，咁啊升级啦，咁油股同埋金股咧，琴日都被推高嘅，咁啊投资者都涌入去啦，咁估计就系避险情绪啦，但系今时今日咧，油同埋金咧，都已经喺啲高嘅位置，特别系油价啦，前排高位嗰度都继续徘徊啦，当然早一个礼拜有回落啲嘅，咁但系都继续展现强势，至于金股咧就金九银十咧。就冇乜点样喐嘅，但系踏入十月有冇机会咧延续嘅升势咧？咁啊，两边嘅商品又点样睇法咧？交俾Kenny 帮我哋多讲啊，好嘛？唔该， 嗱，我谂油价方面咧，暂时都系比较偏强啲噶啦，因为睇翻就之前咧，就算未有以巴局势嘅问题之前咧，你见到油价咧都系比较偏强。咁啊，最主要都系睇翻 OPEC 方面咧，就一路都冇呢个系增产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都令到油嘅供應方面咧就冇一個顯著增加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個油價方面咧，其實一路都 keep 住喺個係$80樓上啦。咁甚至乎有時$90樓上添啦。咁油股份方面咧就明顯係比較強勢嘅，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嗰個港股方面咧。大部分嘅股份咧，包括即係之前啲主流嘅一啲平台經濟股又好，本地地產股又好，或者消費股好啦，個走勢圖咧都係反覆向下嘅。唯一咧就係啲油股咧，即係資源類股份方面咧個圖咧就比較係偏強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嘅話咧，就係再加埋以巴局勢啦，油價應該都唔落得咩住啦。咁呢一批股份方面咧，相信都會比較係穩陣啲咯。 咁金方面又點睇咧？嗱，琴日咧紫金就冠絕藍籌啦，升3.7%啊。咁但係你都知道金价或者金矿股咧，未必有个太直接嘅挂钩嘅咁样。咁啊，交俾 Kenny 多讲埋呢一个板块咧，好嘛？唔该。 嗱，金咧，我反而觉得小心，即系比较谨慎啲。如果对于油嚟讲，因为大家首先就系话金价咧就好多时同美金方面嘅关系度咧都系好紧密嘅。即系如果美金持续偏强嘅话咧，其实对金价系不利嘅。第二咧个息差嘅问题啊，因为你而家美国嗰息实在太高啦，你大家都知道揸金系冇得收噶嘛，你沽金要丙息噶嘛，咁呢个咧就系先天性咧就影响咗金价嘅升势。本来大家今年年初好多人都睇咧，今年个金价会上$2,000楼上啊嘛，但系你睇咗美元咧咁强嘅情况，同埋个美息咁高之下咧，佢就上唔到啦。咁所以变咗我对于金咧就比较谨慎啲，反油咧再加埋因为。大家都覺得嗰個係全球如果經濟復甦嘅時間嘅話咧，對於油嘅需求都會增加翻啊嘛。 咁炒股民咧就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拜拜。 欣赏我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离群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离地起。 8:24有 Edgar 江海嘉 featuring Eason 陈奕迅的 Special One。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下琴日咧打风啦，咁见到社交平台咧，大家除咗po 自己放嗰半日假做啲乜嘢啦，因为有半日大家都仲系要翻工嘅咁样，咁有啲雇主又好好话，唉，横掂你哋两点零先翻到嚟啊，不如唔好翻啦咁 样。你啲话不如食埋晏先翻啦， 系啦， 都好啊。 琴日港股开市开咗两个钟头啦，咁啊有啲我哋自金融业界有啲朋友仔话，我两个钟头都唔知翻去做咩好咁样。咁但係都有嘢做嘅，係啊，都翻工啦，翻工啦，叫做 OK。咁啊，轉個角度，不如講下琴日話除咗鋪放假之外，就係話嗰個香港馬拉松，大家咧就抽到嘅就耶啦咁樣，好多朋友都抽到喎， 你爹哋都抽到啊， 你爹哋係 啊， 你爹哋係 啊。 你爹哋跑步嘅咩？ 系啊，之前咪讲过咯，系啊， 真系有讲过咩？ 系啊， 记得咯， 真系冇讲过。 有啊， 有咩？ 有啊， 几时讲噶你？ 好耐。 第二个节目系嘛？ 第二个节目讲啊，一四零遇上243嗰啲讲， 又好似系嗰边肯定有 讲。仲有冇做啊？呢个节目有做噶嘛？ 有 咩？ 逢星期六3:00-5:00，10:00遇上170， 都系你。做嘅系咪？ 都有份， 都有份做。 我哋有好多人嘅， 好多人嘅，最多人嘅电台节目啊嘛，系咪？系暂时二台最多人嘅电台节目。 Vicky 同船仔都有噶嘛，好似 哦系咩？ 系 啊，船仔都有噶， 系啊。 好，系啊， 得闲听下先，等我 梗 系 要啦， 梗系要。唔系讲翻个跑步，系爹哋都抽到咁啊，开心啦咁样。咁啊，大家都越嚟越多人会练跑噶啦。咁啊，跑步之余咧，都要告赏下自己啦。咁啊，今日哦睇到呢个新闻咧，几得意啊。咁啊，故宫啦，即系香港故宫啊，故宫博物馆咧，啊最新出咗一样嘢咧，好得意，好有新鲜感。 有几得意先？ 嗱，三星堆咧。你记唔记得系乜嘢？就系摆故宫咧嗰个 记得 样啦， 喺山东噶嘛，佢原本 系啦。咁佢一个咧咁样，一个神秘遗址嘅咁样，咁样一嚿嘢，好似一个面具咁啦。 佢有少少似咧以前有一个咩哆啦 A 梦大电影嗰个唔知咩面具人嘅。 系啦，或者有少少似咧一啲动漫啊，动漫嘅啲角色咁样啦。 系， 我形容咧就有啲似柯南入边咧，有阵时啲。少少坏人嘅角色，即系无理小五郎旁边嚟要对付嗰啲人咁样。喂，佢今次咧好有创意，将呢个咧叫做三星堆咧做一啲造型嘅雪条咯。 哦，呢个有趣。喂，望一望有咩味先？ 嗱，有咩味咧？有青铜味、 青 炒考古味、考古味同埋黄金味咁样咯。 喂，咁朱古力同埋抹茶。 嗱，青铜味俾你估系咩味？ 抹茶。 系啦，有啲似绿茶啦，绿茶啦，你唔可以讲抹茶噶，因为小白咧好会好严正咁样同你讲咧，绿茶绿茶，抹茶抹茶，两样嘢嚟，系咪应该咁讲？ 系嘅，两样嘢嚟嘅。 咁嗰个所有中意日本文化嘅朋友仔都会咁样同你讲，所以你要讲绿茶， 绿茶 绿茶咁样吓。好啦，咁啊，头先话考古味， 朱古力啦， 系 考古味，哦，因为个菇啊。 考古嘛，佢嗰只用颜色都系啡啡地色噶嘛， 啱啦，冇错冇错。好啦，最难估咧就系黄金味，究竟黄金味系乜嘢啦？ 黄金咧，佢系白色定系黄金色噶？ 佢白色嘅，其实 白色系 vanilla 咯， 系啊， 黄黄地咪即系一系就芒果， 系啊，系 vanilla 味，咁难估你都估到嘅， 有几难啊？ 唔系，但我其实佢系白色噶嘛，因为佢系白色噶嘛，同埋佢黄金，我以为 系 咸蛋黄味啊， 佢黄金，佢应该加少少芒果落去， 系 咁，其实佢真系可以做到黄金嗰个视觉效果， 系啊，咁我估咧， 啊又问我嘅， 白晒，即系嗰个故宫唔问你系咪？故宫 系 啦。咁啊叫翻 你揾小白， 你又叫问白金咁样，白金佢又惊唔好意头啦。 系啊，唔系白色我都惊唔好意头，所以佢先用黄金味啊嘛。即系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套著名嘅电影叫《满城尽带黄 金 甲》 咁 样啦。 咁你 黄 金可以加少少菊花瓣落去啊嘛。 菊花我又唔知啱唔啱啦，合唔合意啦。 芒果热情果其实都得啦， 系嘅。其实我自己觉得简单啲啦，即系你可以即系如果玩中国风咧，你又全程中国风啦，有一个建议。就系你会加啲桂花落去啊嘛，系咪啊？桂花一定啱啦，系咪？ 桂花乌龙味话俾你听，你做呢啲雪条咧， 系啦， 走唔甩啊， 走唔甩啊， 大卖添啊， 可以食到一个中国风啊嘅雪条，咁大家自己揾嚟研究一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上月起出任“一带一路”专员嘅何力智表示，正制定工作计划，会全面考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上月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提出嘅四点希望。他指出本港專業服務具有競爭優勢，會考慮如何匯聚資源，思考如何將綜合服務平台工作做得更深更廣。何力智接受訪問時提到，本港專業服務在國際市場認受性非常高，具國際視野，達國際標準，而本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和地區，會希望利用本港金融中心平台協助他們的項目融資。他以中東為例子，指當地作為石油生產地區，設有碳中和目標，可利用本港的綠色技術和綠色經濟優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先後率團訪問中東和東盟三國，何力智形容特首打開了很多大門，其後成功落實很多商機，將積極跟進中東和東盟市場的工作。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访问莫斯科，并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加沙地带事态发展等问题。拉夫罗夫谴责以巴新一轮暴力事件，强调以巴冲突必须立即停止，并解决同平民安全保障相关的问题。但他指出，如果西方认为可以简单地谴责对以色列的袭击，然后希望以色列取得胜利，而不解决不稳定性的根源，即是巴勒斯坦问题本身，将会是短视的做法。拉夫罗夫又批评美国的破坏性政策阻碍了国际调解四方框架内的共同努力，他指美国试图垄断以巴对话，放弃建立巴勒斯坦国，转移讨论缓和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真主党成员死亡后，真主党随即作出报复，炮击以色列北部地区。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警告真主党不要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强调这是错误的决定，而美方对此深感担忧。官员又说，美国决定向地中海东部海域部署航母战斗群的原因之一，就是提醒获伊朗支持的组织，例如真主党，不要质疑美国支持以色列防卫的承诺。这名官员又将哈马斯组织突袭以色列时杀害平民的行为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暴行为相提并论。日经平均指数报31,644点，升6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3美元，卖出1,862.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8.5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8，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中坏车噶，就系、是、炮台山道啦，上行方向近住天后庙道有坏车阻路。咁而家炮台山道上行方向近住天后庙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马鞍山路啦，去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近住城门河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去返港岛方向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车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返九龙方向龙尾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蓝田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南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返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就比较车多。干诺道西天桥去返上环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是去华贵村方向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在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返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繁忙， 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啦，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慢车，龙尾咧排到去万公屋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个坏车啊喺炮台山道咧就啱啱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就是炮台山道啦，上行方向近住天后庙道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累啊，有没有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给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的。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都得做得到咧，就系跳十下绳， 系、跳绳啫，唔系跳线，系啊， 跳下十下绳。 喂，但系咧，我想问一样嘢先，我自己咧几中意。用跳绳嚟减肥嘅，呢个好老实嘅。 哇，咁依家坊好高效能噶、跳绳其实。 坊间咧又出咗啲电子绳啦，咁、但系咧，我自己住嗰度咧就唔得嘅，因为咧我自己都有一定嘅重量啦，虽然唔系超级大肥佬咁样，咁但系咧我每次跳亲咧都真系好大机会自己都听到声啦，同埋 声， 即系你喺屋企入边跳啊？ 系啊。依家好多楼咧，其实咧，即系个叫做地下咧，好薄噶。 系 根本你完整，你上边咧，其实做可能跌咗张凳咧，你都会听到啦， 肯定听到啦。 咁你仲要跳绳， 加张地毡仔咯。 系啊，一 不过地毡仔你个绳发落去嘅时候，又黐到个地毡。 系啊，同埋就算你跳依家嗰啲无绳状态嗰啲电子绳咧、电子绳咪好绳嘅，好绳嘅嗰啲电子绳，你唔会棘绳啦，唔会叫做跳到扑亲啦咁样。先算啦，咁但系你都会嘈亲人噶嘛？我想问一下你哋啊，你住村屋系咪可以好肆意咁样做呢啲嘢噶？我想 問我会上天台跳绳啊， 系咯，因为你唔会嘈亲人噶嘛。 但系我唔敢喺屋入边咯，因为村屋其实都好薄噶咋， 系咩？ 系啊， 我觉得村屋厚啲、啊。 我觉得咧，如果你喺屋企入边跳咧，你条绳发下发就会发到个天花板。 如果木嗰啲咯，即系电子绳咪唔惊咯。 系啊， 但你会唔会觉得啲村屋啲地厚啲啊？ 唔会。 唔会，真系唔会啊，都系 佢砖嚟嘅咋，砖跟住落水泥嘅。 所以其实咧喺室内跳绳，如果喺屋企入边跳绳，其实系一个好梦幻嘅事咯。即系除非你住 house 咯，即系咩叫 house？ 即系你根本唔会嘈亲人，下边咧就有个 garage， 好似外国咁样嘅， 或者住地下咯。 系咯，你住 地下， 住 到 地下 ，OK， 系啦，二三楼就唔系咁好咯，系咪？ 嘈到嗰啲就唔紧要啦，住到 地下仲有嘢， 佢哋 冇嘢啦。你见咩乜乜半岛嗰啲，咪知道咯， 系啦， 好有钱先有个， 可能游紧水嗰啲都唔介意噶啦， 唔识啊，嗰啲我唔识啊，未试过咁有钱啊，真系唔知下边原来可以起嘢咁样。 不过咧，细个嘅时候你我都多跳绳噶，细个，我见到有啲同学咧系犀利嘅，佢哋除咗跳绳之外咧。佢哋攞呼啦圈跳绳， 吓、 啊、你有冇见过你哋？搞错啊！ 不过依家唔得啦，我哋咁高点可以做到呼啦圈跳繩？ 咁、我宁愿呼啦圈跳绳跳唔到嘅，因为个身高问题。 系啊，呢、這个都关身高问题事啦、啊。不过即系跳绳就最好喺公园跳咯。但系去翻头先嘅讨论就系室内跳绳喺香港原来系几梦幻嘅，即系纯粹呢一个题目咧。我覺得啊，你好簡單啫嘛，你攞條繩喺屋企跳十下咁樣、你真係好大機會收到投訴 啊！以跳 air 繩咯，真係。 係，譬如你住公營房屋咁先算啦。其实你公屋都唔可以太嘈噶嘛，你嘈亲下面又会扣分啊，会成咁样。 特别十一点后， 咁你住私人楼啊更加烦啦，因为个保安会上嚟又 又揿钟又咁样， 都唔会保安啦。私人楼好多时候一嚟就已经 报警， 差人哥哥上嚟啦。所以唉，跳绳 落公园啊要 系好奢侈噶喺香港，即系所以我话呢个跳绳可以讲多几。下喎、 啊， 即係唔係淨係單單討論 跳繩咧？我最近咧都睇多咗一啲，譬如港隊嗰啲精英運動員佢哋跳繩咧、即係佢哋一跳好多，同埋嗰啲花式跳繩咧，花式跳繩嗰個計法又唔係話即係就係我哋跳一下一下咁樣跳啊，佢哋係其實跳高一下咧已經做咗幾個動作嘅，然後咧佢哋就再落地嘅時候又有第二組嘅動作接住嘅，所以跳繩咧，如果大家不妨可以揾下呢啲即係香港嗰啲精英運動員跳繩嗰啲，佢哋跳得好好睇 嘅。係啊，咁啊可以學下啦 ，try 佢啦，咁總之。跳绳咧对心肺功能都系好嘅，咁大家拥抱健康呢个时间咧，交俾咧我哋今日阿寿星妹啊，系嘛？寿星妹系嘉明，同埋阿小明咧讲下健康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嘉明。 Hello 啊，小明嚟到同我哋讲下啲同啲哥哥姐姐又有关嘅话题啦。 冇错啦，要讲下长者嘅问题啊。 系。 因为我哋越嚟越多长者，所谓尿道发炎嘅嘢，好多时候咧，我哋系验小便啦，咁又发觉，咦，你系咪尿道发炎啊？有菌啊咁啊，要种一种细菌。咁啊，一种到啊，报告翻嚟话有相当多、啊。多嘅喺一 cc 入边有多10 to the power 5咁多嘅细菌啊，尿道发炎啦，咁啊消炎药啦，抗生素啦，嗱、呢个咧最近咧就有人研究啊，尤其咧长住呢个老人宿舍啊嗰啲咧，差唔多30%至50%嘅长者咧系有呢个问题嘅，冇症状细菌尿。即系尿入边咧，系种到有足够嘅细菌，话你系尿道发炎，但系你任何症状都冇嘅。 吓、啊，咁点知啊？ 嗱，呢样系好困难嘅、因为譬如一个80几岁嘅阿婆婆喺养老院，突然间咧系好似喺度好混淆啊，讲嘢捋捋嚟啊咁样咧，咁啊，梗系通常嘅所谓要检查，如果咩验小便啦、睇会唔会尿道发炎啦，咁但系喺美国系有啲个案咧，呢啲长者系有尿道发炎，系呢个人有啲神志不清啊咁样，当佢尿道发炎咁医，几日后咧突然间好衰啦，啊状态变差，发觉原来中咗风，即系佢嗰啲症状咧唔系因为尿道发炎，但系因为中风，咁所以话咧照顾长者咧。通常要想好多嘢嘅，唔系因为我哋读书嗰阵时候都话如果一个人突然间昏迷啊咁啊，即系开始唔妥啊，又要睇睇冇症状嘅咧，又系咪尿道发炎？咁啊呢啲系冇症状嘅尿道发炎咧，其实咧系好常见，但系真正嘅尿道发炎咧，系所谓喺啲长者嘅老人宿舍咧。是少过2%， 少过百分之二嘅。如果咧就系、是、有条尿管插入去多啲啲、 嗯 啊，大概百分之四啊五到嘅。但系咧喺而家嘅统计咧，百分之三十至八十呢啲无症状细菌尿嘅病人咧，系有俾呢个抗生素嘅。嗱、嗯，呢样嘢咧真系好难怪嘅。点解咧？写落去嗰个指引梗系啊验小便，咁你话唔验小便啦，我用嗰啲验尿纸点一点佢得唔得咧？嗱、嗯，验尿纸点一点咧，我哋睇一睇系咪好多嘅脓细胞喺血嗰度？如果多咧，咁你梗系谂啦，真系可能系咯，咁啊要验尿啦。但系咧呢样嘢咧，验尿纸咧喺年青嘅病人就准好多嘅、 哦， 去到长者咧系唔系咁准噶、 嗯？ 因为多数就实有啲嘅，咁所以话咧，即系唔可以用嗰啲验尿纸嘅。咁、 嗯、 同时咧，如果有尿道发炎咧，我个都惊啦，包括照顾佢哋嘅员工啊，包括佢嘅屋企人啊，都会人喂系咪尿道发炎啊？使唔使验啊？咁样、 嗯， 你当人哋讲到咁样。照顾者咧系不能不验噶， 系咯， 啊呢个系一个好矛盾嘅嘢嚟噶。咁验咗之后有事后你仲唔医？有乜事嗰时呢个责任边个负责啊？咁、 嗯、 但系即系喺一个医学真系正式嚟讲咧，有阵时系唔需要，但系咧系好多环境嘅因素啊，令到你冇办法唔医噶。 系 啦，咁啊同时咧，点解我哋话咁小心？唔好乱用，系啲长者唔好乱用咧，就因为如果用咗好多嘅抗生素咧，佢有啲病菌啊，叫做艰难梭菌咧，系会走出嚟。咁呢啲咧就非常之难医治嘅。仲有当然啦，抗生素嘅抵抗力咧，又系会麻烦啲嘅。咁啊，所以话咧，真正系。真系尿道发炎，你先要俾抗生素。唔系嘅咧，你有阵时忍一忍手。 嗯、 尤其系咧，如果可以等咧，你就等啦。但系如果发觉，咦，佢冇插尿口嘅，突然间你发觉佢，哎呀，小便佢会痛啦，下腹痛啦，有37度、8度嘅发烧啦，啊，屙小便又密咗啊！啊，又或者又见到有血尿啊，咁样咧，咁啊真系要验小便，睇睇有冇菌啦。 系 啊，咁啊当然，如果佢有条呢个尿喉喺度咧，长期喺度咧，尿道发炎嘅机会当然系会高啲咁多噶啦。啊，咁、所以要睇情况嘅，真系唔系话真正有呢个需要嘅话咧，就唔需要话去种菌嘅。但系有需要嘅话。当然要种啦，就唔好即系个医治方面咧，系有阵时真系要揾医生啊，唔好话乱话留翻屋企人俾药佢食啊，嗰啲咁样就真系唔好啦。 最怕自己做咗黄绿医生，乱咁攞药食。 系啦，呢个系真噶啦。所以长者验小便咧，都系一个大学问嚟嘅。 系啊，唔该晒。 弱势愿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愿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

天不再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牵制，怪兽若围攻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暴力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神似死光难阻挡，春秋前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世界心理健康日是由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在1992年设立的，有这一日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大家对心理健康的问题和认识，加强大家对心理健康的教育，亦都希望透过这一日能够鼓励患者寻求帮助和支持。究竟心理健康有几重要？心理健康其实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感受和行为，它会影响我们生活很多方面，包括就是怎样面对压力，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又会怎样做出选择，管理人际关系等等。希望大家透过这一日了解到保持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在这一日找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又或者专业的人士，来到好好地聊一下偈，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可以跟朋友、家人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这样除了有助于联系大家的关系之余，还可以防止心理健康的问题。世界心理健康日是一个好好的开始，一起多些关注自己的内心，还有多些一起关心身边的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啦，欧咧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先啦吓，道指咧升19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52点啦。咁可能你会话，喂，唔系以巴战争蔓延咧，睇嚟咧市场先生咧就好快消化咗呢一个信息咁样。而睇下咧港股方面咧 ，ADR 咧升51点啦，唔止噶，贴士啲啦，同大家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高水120点，睇嚟今日咧港股继续有升势，可唔可以出第四支嘅洋烛咧？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不过呢个时间咧 ，Vicky， 我哋又有嘢啊送俾听众朋友吧。 冇错啊，就系送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 DJ 嘅海报名额系有10个嘅。 哦，咁啊好啦， 系啦， 送海报， 冇错。 但系咧，1872388，大家可以打嚟啦。咁如果你咧想拥有一张晨光第一线嘅 poster 啦，咁啊有晒啦，嘉明啦、小白啦、Vicky 啦、船仔同埋阿 O 嘅一个头像喺度啦，再提提大家咧，礼让啲咧搭港铁咧，咁就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不过要答条问题。 冇错啦，就系、是、问题系啲乜嘢咧？就系、是、讲出我哋晨光第一线主持人嘅名字，就其中一个主持。 咁、哦、啊已经讲系啦，咁容易，你最起码 up 晒先得啦， 梗系啦， 咁最少 up 3个啦。 咁又唔好改规矩，规矩咧就唔系我哋定嘅，都系上边定嘅。 冇信心啲人噏到啊， 系上边定嘅。不过。我都几建议你应该 up 晒嘅，同埋我哋一齐打个招呼啦。讲真，每一日都陪住大家啦。咁除咗琴日打风暴陪住啦，我哋都好想陪住噶、心灵与大家同在啊。 系啦，名额有限啊，我哋得10个嘅 quota 嘅啫。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打唔到上嚟，唔紧要。 十个， 其实喺港铁站入面咧都可以同我哋 selfie 噶， 系啊，打卡啦，咁啊，甚乎咧，好多朋友都话，喂，近排喺嗰个显示板嗰度啊，即系等话嚟紧嗰架列车仲有几多分钟就到啊，咁喺2分钟、3分钟之间咧就可以影一影我哋个头像啦，咁可以摆喺各大社交平台啦，咁啊中意我哋就可以 like share 啊，系啊，咁啊都系开心嘅。好呢、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消失的地图入边咧，今日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旅游博客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 系啊，咁啊，今日咧都同我哋讲下去边度玩，但我知道你今日预备咗个行程咧，就同呢个行山，但唔系香港行山，尼泊尔行山有关嘅。 是啊，疫情呢就是大家都爱上行山啦，不如我哋可以进军海外，即係比如去个尼泊尔行山啦。 哇好喎、啊、尼泊尔行山呢我自己就冇去过嘅，即係海外行山都有啦，但尼泊尔我就冇试过嘅。其实嗰度行山嘅感觉系点样㗎？ 嗰度呢就会我觉得性价比超高嘅。咁、其实呢就会真係喂，其实呢好著名嘅山喎，即係喜马拉雅山。 我未去啊，我都好想去啊。 其实即系喜马拉雅山山脉就好大嘅，咁、但系都你讲出嚟都威水啲。我去过喜马拉雅山，虽然系个山脚咁。 系啊， 系啊。 咁去嘅时候咧，首先就要搭飞机去到尼泊尔啦。咁有冇话喺个行程上面，我哋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啊？需唔需要要去到边个大本营啊？食物方面又有啲咩重点，我哋需要留意一下咧？ 不如我哋讲下，即系有几个版本嘅，即系其实咧有个入门版啦、进阶版啦、高级版嘅。今日我哋先讲个即系入门版啦，即系入门版就5日啦， 系 进阶版8日啦，即系高级版14日啦。 哇，咁我哋今日争咁远嘅原来 系啦，咁我哋可以即系几个都去晒嘅。 吓，咁啊先嚟嗰个入门版先啦。 好啊，先嚟一个入门版咧，咁呢个可以介绍一个叫潘腰啊，就普恩山。咁佢個高度呢就大去到最高點大概3200米，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好輕易即係、初階嘅人士都可以應付到嘅。 係佢呢個高度呢就咁聽嘅時候其實同我哋認識嘅譬如日本富士山呢就差唔多高度喎。 係呀係呀，咁都會有高山反應嘅。 係 咁、但都建議都會即係食返啲高山藥先啦。 係 即係冇謂。即系唔好扫兴个出啦， 同埋唔好谂住3000几又唔使啦咁样，咁啊呢啲你可以即系咨询下医生嘅意见啊吓。好啦，咁呢个入门版就知道佢嗰个嘅高度啦。咁啊，我哋开头嘅时候喺边度出发啊？途经嘅地方又大概喺边度咧？ 嗱，坐飞机去到首都啦，加德满都啦，跟住咧我哋有两个途径咧，我哋去个起步点嘅，个起步点咧就系、是、 波卡拉即係 Pokhara， 咁嗰度咧其實咧就可以選擇就坐一程小型飛機，係或者係坐六至八個鐘頭車，大家選擇啦。即係六至八個鐘頭車咧，當然個價錢好唔同啦。即係六至八個鐘頭車嘅話咧，即係租一架車嗰幾個人咧，大概都係$100。咁如果係坐小型飛機咧，都係$100。 嚇、啊，係啊，咁、那個價錢差即係唔係差好遠嘅喎？$100啊！哦，四五個人一齊就$100嗰個係吉普車嗰個就， 冇錯冇錯，一架包車係 啦， 咁、哦、大家選擇啦。咁我覺得即係真係選擇啦。即係如果時間趕急， 啊、 真係坐飛機，同埋咧就你坐飛機都係有好美麗嘅景緻，其實都抵翻嘅。 哦，咁我咧就反而會選擇咧想坐呢個吉普車。因为吉普车可能一路行嘅时间咧，仲有好多嘅体验啊！因为飞机嘘一声系个风景系好靓嘅，但系嘘一声去到咧就少咗可能喺路上边发生嘅一啲旅游上面有趣嘅事情啦。 系啦，所以咧就可以即系或者系一程系坐飞机啦，一程系坐 吉普 车啦，咁啊乜嘢景致都睇晒啦。 系喂，坐飞机佢唔系去到直接去到山顶噶嘛？唔使行啊咁样。 系去到起步点啫。 起步点 OK， 好啦，咁去到起步点之后咧。 去到起啲背點咧，呢個五日嘅行程咧就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即係對第三日咧就會上到即係最高嘅點去睇日出嘅。咁、 嗯、 我先講下啲住宿先啦。 好啊， 住宿咧就即係唔好期望係即係一個賓館旅館啊。咁、啊、我哋都係住一啲 tea house 嘅。tea house 即係茶屋啦，茶屋嘅即係真係用木做嘅屋啊，即係好簡陋嘅屋。咁但係都佢哋都好有風味嘅，好靚嘅，其實即係好當地嗰啲有啲藝術 feel 嘅都會有嘅，即係其實好融合嗰個山個景緻嘅。 都係寶島暖啊，入面嘅食物都係充足嘅。 暖冇暖氣嘅，係啦。咁同埋咧個窗口咧，有時會有條罅咧，即係特別風入嚟嘅。 嚇、啊！即係啲咦咦嗰啲咁嘅聲。 係啦，所以咧都大避水，即係視乎月份啦。即係最佳嘅月份咧，我覺得係四月份啦。 嗯。 四月份是最旺季嚟嘅，因为咧就唔会太冻，都唔会太热，因为夏天去咧，是雨季嚟嘅、 嗯。哦，咁啊， 同埋咧会去好多嗰啲，细个有冇睇过史泰龙嗰套《第一滴血》？ 哦，有啊， 吸血。 哎呀，咁啊唔好啦，如果唔系真系我变 Rambo 啊。 系啦，即系如果即系你会着短裤行咧，行下咧就会。即係好多朋友都會咁，啊嚇，我驚濕濕地嗰只腳咁 咯。哦，就係嗰啲吸血嗰啲。 係啦，就係佢咬曬啲血出嚟啦。 哦， 咁都有解決辦法嘅，即係當地你會帶包鹽上去嘅。 嚇， 係啊，即係如果有吸血蟲吸住咧，就用啲鹽揦佢就出翻嚟 嘅。哦，有呢個方法咁都好啲。喂，但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嗰個住宿嘅問題咧，我住咗喺入邊啊，咁我通常如果我三日兩夜咁，佢其實佢會唔會包埋食啊？定還是食啊？另外要再 order 咁樣噶？ 一般都包埋食嘅，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去到當地報一個嘅團咁樣，即係有個街帶嚟行嘅話咧、 嗯， 都會包埋食嘅，係啊， 係、嗯、 啊。咁嗰個食咧就即係唔好期望啲，亦都唔使太擔心。 嗯、 但係咧就其實即係咁多人行程咧，間間嘅茶屋咧嗰個嘅餐牌咧都是一樣的。 咁係咪多數都食麵包嘅？其實呢個地方定還是都有啲係有粥啊、有飯啊，定係意粉啊咁樣？ 因为佢咧会即系好迎合即系好多外国游客，佢有啲西餐嘅， 系、啊，即系都有得锯扒嘅。如果你要嘅话， 要嘅都可以嘅，其实系、 哦、 啊， 系咁都 OK 啊，系啦， 系啊，即系早餐都系即系食麦皮啊、鹌鹑啊咁样，都好多好、多即系西式早餐嘅选择嘅、 啊。但系正气嘅粥咧就未必有啦。 正氣嘅粥都有，系、 哦、 啦，都少啲啦，系咯。 咁、哦、啊，大家自己揾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除咗系呢一个嘅食物啊，同埋住宿之外，我真系要出发咯。咁我喺嗰、那个民宿嘅地方，即系头先你所讲嗰个茶屋咧，系咪由嗰度起步，定还是要开始起去嗰个起步点噶啦？ 啊，起步点咧就系头先嗰个波加拉，咁系即系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嚟嘅。 系，咁啊， 咁嗰度起步啦，系啦。跟住就其實咧，就開頭一兩即第一日咧，其實都冇乜嘢。嗱，其實嗰個點都其實去到加德滿都其實都900米噶啦。 嗯，那 個、 哦， 即等於大帽山啦，你當大帽山啦，係咯，大帽山山頂啦，係咯。跟住就其實即你上升嘅 嘅高度即係最多係兩千米啫，其實都夠時間俾你去適應嘅。 嗯，明白明白。咁由嗰度咧就係、是開始正式咧就我哋嘅行程啦嚇。咁啊開頭行嘅時候就一定要係咪要 book 翻當地嘅一啲旅行團啊，或者揾當地領咧就唔可以自己上山或者係唔 可以自己上去嘅，係啊， 除非 老熟。因为如果有当地会好啲咧，有时啲茶屋咧满咗嘛，系啊，同埋、啊、会即系佢哋会即系会有窿路揾边间茶屋咗，即系费事就到咗好辛苦行到个茶屋终点再望，跟住原来满咗就要再行多几里路，嗰下嘅心情系好单噶嘛。 明白嗱，咁啊尼泊尔有呢一个叫做高中低三个唔同界别嘅行程啦，咁呢一个咧就我哋今日出发咧就先去到呢一个嘅第二大城市啦，咁啊要出发啦，嗱咁啊嚟紧又同我哋讲下咧，真系出发嘅时候上山啦，呢一条咧叫做初级者嘅路径有啲咩玩咧，咁啊下集咧又同我哋讲下啦，唔该晒 Sandy 先 ，OK 唔该晒， 拜拜。 虽然杭州亚运已经结束了，不过都想同大家再讲多次他们的高科技，就是一个机械狗啦。这一只机械狗懂得同人打招呼，亦都懂得在网球和田径赛事的场地上面走来走去。譬如在网球赛事上，它会帮手运送球拍。至于在田径的赛事场地，当比赛选手投掷出铁饼之后，工作人员会回收回铁饼。之后就会等机械狗跑到他的身边，将铁饼放在机械狗上面，再运回给保管铁饼的工作人员。原来这一款的机械狗可以承受到一至到两公斤的标准铁饼，而且在比赛场地上面帮手去运送一些体育机械，每一次的往返距离大约是120米，如果用一场比赛来回60次这样计，一场比赛原来已经可以代替人力跑了成7200米，相当于环绕了足球场跑18个圈。现在的机械人真的帮到我们很多的手，最得意的是它做到好像一只狗仔这样的形状，更添趣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唔使打电话嚟啦，因为送晒路耶，系、yeah, 啊！大家继续喺港铁嗰度 揾我哋啦， 出嚟打下卡啦。 钟由美有呢首作品啊，作品名字叫做《下一个暑假》，好有放假 feel。不过咧，提提你啊，今日系要翻工噶。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嘅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咧继续揾到阿畅。喂，阿畅喺唔喺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7:35嘅时间咧，冇场嘅世界、哦。 冇錯啊！帶俾大家有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咁、啊，繼續啦，沒有牆的世界系列咧，即係都係同大家咧關心一下咧本地嗰啲有特殊需要或者一啲殘疾人士嘅。咁啊，呢一輯節目咧就係、是、向夢想進發啦嘛，就係、是、聽一下呢啲本地嘅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咧，佢哋有啲乜嘢夢想。咁啊，節目組咧就幫佢哋盡力去達成咁話。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梁亨。梁亨咧係一位全失明、全聽障嘅視聽障人士嚟嘅，係啦，咁即係又睇唔到又聽唔到嘅，亦都講唔到嘢嘅。咁佢大概九個月大左右咧，醫生就評估佢係失聰啦。咁到佢十幾歲嗰陣時咧，視力開始變差。咁直到今時今日咧，佢就係全失明、全聽障嚟。咁因為佢生活上比較唔係咁方便，所以佢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留喺屋企嘅。咁好少同朋友見面。但原來呢位梁亨咧，佢細個嗰陣時好中意踩單車嘅，即係踩單車就係佢夢想啦。但你可以想象，對於佢呢個身體狀況嚟講，踩單車真係一啲都唔用。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就成20年都冇踩過啦。咁但係重新踩單車就係佢嘅願望啦。咁所以咧，我哋節目咧就請嚟咧呢個香港盲人輔導會啊，穿針引線幫下佢，揾嚟一啲義工，有一個義工原來個名堂咧好得意嘅，叫做單車領航員。 哎呀，喂，跑步嗰啲領航員，我哋都有介紹過喎。單車領航員我真係第一次聽喎。 係咧，咁我都想象唔到係點樣。咁但有呢一位單車領航員帶住阿梁亨咧，就踩呢個單車，咁重新燃點咗佢呢個踩單車嘅樂趣，亦都咧佢揾翻廿幾年前嘅好朋友同佢一齊去踩單車。咁究竟佢成唔成功挑戰得到嘅話咧？大家想知道今晚7:35一齊留意啊！呢個沒有牆的世界向 哇真係 進發啊！ 讚人熱淚啊！今日夜晚我諗都係一個好感動嘅節目㗎嚇，準備定啲紙巾先，亦都心入邊暗暗為佢加油打氣先得啊！好，8:00嘅時間，醫生遠你，唔知介紹邊一位朋友呢？ 咁逢禮拜二晚嘅醫生遠你咧，都帶俾醫學人呢個環節。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張志偉醫生啊。今集係上集，咁下個星期二咧就送俾大家下集。咁張志偉醫生咧就係、是、香港大學麻醉學系嘅臨床教授嚟嘅。咁話說咧，即係喺大家喺手術室啦，即係萬一真係做過手術嘅話咧，麻醉科醫生咧都未必係你最焦點嗰一位嚟嘅。即係往往，但係咧佢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呢一位張志偉位教授咧，佢就系从事咗麻醉科20多年啦。佢有一个期望，就系佢期望咧社会大众咧可以改变咧。大家對麻醉科醫生的印象啊，即明白他哋都是受過專業訓練和擁有豐富知識的醫生咁話。咁啊，張志偉醫生咧，佢一畢業咧，醫科畢業之後咧，佢就加入咗呢、這個瑪麗醫院啦，咁啊開始做呢個麻醉科。原來佢當時得到一位師傅啊，呢、這個徐兆麟醫生嘅幫助同鼓勵。咁今晚咧，佢就會同大家分享翻佢點解會加入呢一個科嗰度，同埋佢咁多年嚟啦，佢做呢個麻醉科醫生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咁話嘅。 係，喂，我有位親戚咧喺歐洲，其實佢本身都係喺個醫院工作，就係、是、做呢個麻醉師嘅。我都有聽過佢分享咧，就話佢份工咧係真係厲害㗎，因為你學你話齋就未必個個人會即係pay attention on 佢嗰個工作崗位，但係咧其實醫生都好靠佢嘅。因为当病人咧瞓低咗张床上面嘅时候，就系、是、由佢去到落麻醉药，或者病人因为啲咩风吹草动咧，其实咧都要由佢去到协助控制病人嗰个身体情况，先至可以进行手术嘅。咁所以咧，好紧要嘅一个工作岗位啦。今日夜晚8:00嘅时间，大家一齐留意住医生与你啦吓。10:30又有咩节目咧？阿畅， 咁送俾大家10:30有呢个纪录片叫做《同居老幼》，系老幼系年老嘅老，幼年嘅幼，咁系讲乜嘅咧？呢个节目好特别，系一个社会实验嚟嘅。咁系呢个话说咧，喺英国咧有两个社会问题。咁第一个社会问题咧就系、是、好多老友记啊，嗰啲老年人咧独守空房，即系佢得翻佢哋孤零零自己住。 系 咁第二个社会问题咧就系、是、好多年轻一代咧冇能力上车，买唔到楼。 咁咧係呢個製作組咧就諗咗一個好大膽嘅實驗啊，就係試下將佢哋夾埋一齊嚟住。 哦，即係三唔識七都擺埋一齊喎。 冇錯啦，咁啊老嗰個咧就負責提供間屋啦，咁啊後生嗰個咧就係要幫呢位老友記呢位老人家咧做下家頭細務啊，照顧下佢啊等等。咁啊究竟睇下咧佢哋即係咪真係可以溝得埋一齊係？是好定是不好咁话？ 嗯，我相见到同住难，佢哋住之前会唔会填下问卷先啊？ 嗱，咁啊，填唔填问卷啊？唔知道，但系的确有好多得意嘢发生。就譬如今晚呢一集，咁啊呢一集咧就有一个 case 咧就系咁样嘅。后生嗰位咧得19岁嘅啫，佢叫利安。咁咧佢就去搬入一个83岁嘅婆婆，叫做福利嗰间屋嗰度。咁啊，佢哋相差64岁噶。 哇！ 咁阿李安19岁啊，即系佢啊得偿所愿啦，佢可以过呢个独立。 佢哋直头讲啲英文都唔同喎，大家都 系啊，佢哋一定有代沟，可能有几代嘅代沟添。 系咯。 咁但系原来咧，阿呢啲后生嗰个咧，但系83岁嗰啲福利婆婆咧，佢去体验下夜生活，出去蒲，出去喂。 唔系嘛，咁搞笑。 系啦，咁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得意嘅嘢发生咧？想知道嘅话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同居老友啊。 哇，相当有趣啊！呢、這个节目，等我担定凳仔，今晚一齐同我屋企人睇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三藩市消防部门消息报道，指一架汽车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闯入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一座建筑物，警方接报后同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其他传媒就报道涉事的是一架蓝色汽车，又引述消息指司机中枪，目前不清楚是有人向他开枪或者是司机向自己开枪，目前不清楚司机身份。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流血的男子被抬上救护车被带离现场，另外有目击者就说现场传出多下枪声。以巴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以色列大约900人死亡，超过2500人受伤，而以军的空袭就造成超过6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700人受伤。哈马斯组织突袭以色列两日后，以军发言人话已经控制位处边境的社区，目前社区已经没有战事，但是发言人承认可能仍有哈马斯武装分子匿藏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下令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围困，除了切断电力和食水供应，亦要阻止食物和燃料运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他又說認同以色列的合理安全關切，亦提醒以色列軍事行動必須嚴格按照國際人道法進行。古特雷斯又對以色列全面圍困加沙深感憂慮，表示聯合國將繼續努力提供援助以滿足加沙的需要。上月起出任一带一路专员的何力智表示，正制定工作计划，会全面考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上月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提出的4点希望。他指出本港专业服务具有竞争优势，会考虑如何汇聚资源，思考如何将综合服务平台工作做得更广更深。何力智接受访问时提到，本港专业服务在国际市场应受性非常高，具国际视野，达国际标准，而本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会希望利用本港金融中心平台协助他们的项目融资。他以中东为例子，指当地作为石油生产地区设有碳中和目标，可利用本港的绿色技术和绿色经济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先后率领访问中东， 先后率团访问中东和东盟三国。何力智形容特首打开了很多大门，其后成功落实很多商机，将积极跟进中东和东盟市场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6点，升318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6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1元，升4元，阿里巴巴83.95元。阿里巴巴是83.95元，升1.85元。美团111.8元，升2.9元。盈富基金18.49元，升3.2元。比亚迪股份238.2元，升3.2元。友邦保险67.95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8.45。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18点，升723点。港金报1741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66美元，卖出1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系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李安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往东隧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南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往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维港峰。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正街。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洛渣华道支路嗰一段咧，较为车多噶，龙尾系去到海丰园。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咧系繁忙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牛头角下村一段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的园村咧都仲系繁忙噶。咁车龙系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咧，都系继续系车多，龙尾到天富海湾。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马嘉烈医院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到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乐队组合宇宙人在筹备演唱会期间，团员决定继续挑战日语的歌曲领域，全力投入制作歌曲。不单在文字方面，甚至乎乐曲方面仍然希望自己有大跃进。歌词方面，他们亦都邀请到日本的殿堂级歌手苏加士加豪帮手填词。歌曲名字叫做 Kimiwa Itsudemo， 他们合力炮制一首用善良的心可以为我们身边的人默默打气的音乐歌曲，你总是这样。 Kimiwa Itsudemo Yasashi Kara Jibunだけがダメな人を演じてしまう仕方ないよってうつむいてる君を笑顔にする魔法があるならいいな。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宙人》，你总是这样。君は一直でも。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系有空中点唱嘅，咁首先咧第一位嘅人士咧就系 Lucy 咧，佢要点俾佢嘅偶像啊张云雷啊，咁就同佢讲话一百年不变最爱是你，亦都祝佢咧呢一个嘅歌者启程嘅巡回演唱会咧可以一路开花，越嚟越好嘅。第二位咧就系阿 B 啦，佢就点俾两个女女嘅，咁就系 Tony 啊同埋 Tanty， 咁咧就系想同佢两个大细妈讲啊，因为佢哋咧就系十月九号琴日生日嘅，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咧就做一个自信嘅女孩嘅。到最后咧就系利伦啦，就系点俾佢太太嘅，就系想同佢讲话一生一世共赴患难，好 sweet 啊 ！sweet 就好啦 ，sweet 就好啊！嗱，1872388咧都想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嘅。咁啊，点解咧？因为咧神光 morning call 咧都需要大家点唱嘅。咁除咗有我哋香港电台嘅 空中点唱 嘅空中点唱。之外咧，其实我哋每一日咧，呢、這个环节咧都会有咧呢、這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嘅。 系啦，咁啊有好多时间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嘅。嗱，今个星期咧，星期四、星期五咧都已经咧系一啲靓嘅位置啦。咁啊，下个星期咧亦都可以欢迎大家预约嘅。系啦，咁啊，大家准备定呢啲嘅时间啦。咁啊，而家要打电话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 预约先噶啦。 系1872388，等你打嚟啦。今个早上咧，听众朋友拣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Danny 陈百强《深爱着你》。 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啦、啊、吓。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 Danny 陈百强的心爱着你，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天呢想吃汉堡包，不过呢想走了个面包佢 哦，斋食肉是吗？ 斋食肉，斋食芝士同菜， 斋食馅， 正、啊。 咁但系点样食个馅又可以将佢变成汉堡包咧？咁、所以今日呢个嘅功夫咧就都几好玩，系啦。咁当然你汉堡包最重要嘅系个中间个汉堡啦。咁、牛肉方面咁大家自己去揾啦吓。咁你中意现成又得，或者你中意自己有啲面字呕翻嚟自己猜嘅又得。好啦。咁呢個咧，除咗係個中間個漢堡可以自己猜之外啦，咁另外咧就頭先提及過嗰個嘅麵包啦。咁既然咧我唔想要咁多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啊唔要個麵包，咁我可以點做咧？亦都可以咧攞雞蛋去到代替個麵包嘅。呢、個咧有少少特別嘅做法啦。 幾得意喎，蛋堡咁嘅形式。 冇錯啦，係。既然坊間咧都有啲鋪頭啊，將呢一個飯團嘅概念，即係將個飯變咗做個包，就冚住咗佢，就變成咗一個飯包。之外之後咧，咁啊而家亦都有呢個叫做蛋包，係啦，蛋包就唔係飯啦。咁佢個點做法咧，先準備咗咧就係啲雞蛋先，啲雞蛋咧就冇技巧嘅，就將佢烚咗佢先。 好啦，霎到佢熟晒啦，咁啊连个蛋黄都已经系唔使有嗰啲咩有蛋黄汁啊，唔使要呢啲嘅。好啦，你熟到霎到嗰个蛋黄成粒鸡蛋都已经熟晒之后咧，剥壳啦，剥壳点剥会剥得好啲啊？就喺个台上面碌两碌，等嗰啲壳咧就有啲裂纹啦。咁啊淋淋地啦，咁你一搣嘅時候咧，咁啊成個雞蛋殼咧就可以俾你吐咗出嚟啦，咁樣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先又再浸一浸凍水先，咁都係方法嚟嘅。好啦，咁你就攞咗一隻嘅雞蛋啦，咁啊已經冇咗殼噶啦。喺呢個時候咧，你就要將個雞蛋咧就分一半。點樣分一半啊？就唔係上下咁分一半，係左右咁分一半。系啦，咁令到嗰、那个即系椭圆形嗰个鸡蛋咧，佢就斩开一半， 两边都有蛋黄， 两边都有蛋黄，然后入边嗰个蛋黄咧，你就攞个匙羹出嚟滗咗佢，系啦，咁你咪见咗两个窿窿咯， 系啊， 咁啊如是者，你睇下你想整几多个呢个蛋堡定蛋包啊？头先讲呢个 蛋堡， 蛋堡系啦，蛋堡，咁呢个蛋堡咧，咁啊嗰个嘅叫做原本用嚟做汉堡包嗰个面包皮咧，我哋用鸡蛋细细粒嘅鸡蛋去到代替咗啦，蛋黄拎走咗啦。要备用嘅、蛋黄都有用嘅、好啦，好啦，跟住咧，你就已经系准备咗以上嘅材料之后咧，仲要再准备搅拌机。你就将头先嗰啲蛋黄咧，就放入去嗰个搅拌机入边。加少少洋葱啦，加少少沙律酱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加，譬如奇妙酱呢啲，你自己中意啦。好啦，我自己就中意再落多少少明太子捞一捞佢呢一个嘅蛋黄嘅。咁洋葱就洋葱粒啦，就再落啲黑椒，咁啊喺上面渗，然后咧就攞搅拌机 ，bang 一声咧就搅咗佢，咁已经变咗咧系嗰啲浆咁样嘅，系、因为佢有鸡蛋啊嘛，咁亦都有沙律酱，咁啊变咗好似嗰啲结结地咁样 蛋黄酱， 咁你就系啦，你就滗佢，咁头先嗰个鸡蛋咪两边有嗰个蛋黄窿嘅，你就用翻呢一个酱咧就塞入去嗰个嘅蛋黄窿入边，抿翻佢，做少少手工，好啦，然后准备定嗰啲其实都可以加菜嘅，不过菜普遍嚟讲都比较上大块，咁所以咧我就会选择咧就搭几条嗰啲。火箭菜 系 系火箭菜， 健康啲， 健康啲。 等邪恶嘅你咧，有少少心灵慰藉，因为火箭菜咧都其实斋食火箭菜咧都几苦啊， 系啊， 几难食。即系如果你将 你搭落， 我就系中意佢嗰种苦劲味， 系啊，有啲我咧有啲朋友咧都系崇尚健康主义嘅，又食火箭菜啦，又食羽衣甘蓝啦，佢话咧点都要滴几滴蜜糖落去咯，如果唔系都搞唔掂咧，真系苦得太紧要咧。有阵时系啊，即系朝头早咁样苦个弟弟咁，何必咧？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 咁啊，个 Green Monday 留翻俾你啦， 系个 Green Monday。喷咗啦，琴日原先 Green Monday 啊嘛，咁但系就打风，我估琴日就 Lazy Monday 啦，咁啊 Green Tuesday 咯 ，Green Tuesday 啦，好加翻几条火箭菜， 火箭菜落去，咁你头先嗰个嘅叫做汉堡咧，所以头先话大家可以自己练，点解咧？因为我哋既然咧用嗰个鸡蛋。以即係蛋包嘅位置做咗嗰個包啊，蛋堡個包，咁所以每一個嘅蛋堡咧個 size 唔係好大嘅咋，我哋變咗係一口漢堡包， 哇！ 一口漢堡包，咁所以你準備啲火箭菜，咁、那個漢堡咧亦都唔好整到佢太大件，如果唔係咧就搞唔掂，你就拎唔起佢嘅，就變咗鋸扒嘅，鋸漢堡扒嘅咯。好啦，咁你就整咗個細細個嘅漢堡扒之後，你就放喺呢一個嘅雞蛋同雞蛋中間，就夾住佢，加埋啲火箭菜，咁亦都可以落多少少黑椒汁落去嘅，咁就一個咁出色嘅。叫做漢堡蛋堡咧，就已經完成咗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咁亦都係減少咗呢一個嘅碳水化合物嘅吸收，咁多呢一個嘅蛋白質，有雞蛋，有漢堡扒。 我的享樂時代。 享乐时代咧就属于 Vicky 嘅，不过近排咧即系秋风起啦，都多咗啲朋友仔咧练翻跑步啦，因为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 以为你讲三 蛇肥添，唔系啊！你见我哋、我哋副台长都认真跑步咧、我突然间觉得咧， 佢成绩都几好啊！我有细心睇噶，佢一个钟头。多几分钟就已经十 K 啦。 哦，可以叻啲嘅，可以五十 够噶啦， 五十分钟之内跑得到嘅，系啊。 慢慢练啦， 约下佢跑步啦，咁样嚟紧，哇，好多大赛连连咯。 系啊， 系啊， 咁啊，十一、十二、一都有。 系啦、啊，十月又有，十一又有，十二月又有比赛啦。咁啊，即系讲紧全个香港啊吓。咁、希望大家咧跑嘅时候咧做多啲热身，咁啊唔好咧咬亲，咬亲咧，如果唔系又停咗个跑季噶啦。好多跑手就疯狂咁去锻炼啦，依家喂努力啲跑。先做个成绩，点样知一练习嘅时候受伤啦？咁啊，领嘢啦，啊，领嘢你啊，啲大赛冇得跑啦，咁啊，最悲哀系咁嘅。 拉筋好重要、 又要等出年啦，跟住 就出年。 啊， 又出年啦。 同埋咧，跑开嘅人咧，一受伤咧就变肥噶啦。一定啊，因为你跑开咧，跑系好大氧噶嘛，同埋你个身形系好杠条噶嘛。咁但系你咧受伤冇得跑咧、 嗯， 我见好多人咧突然间暴肥咧，就因为过往咧跑得太叻， 然后受伤， 系啦，然后受伤。咁所以咧，好好保护住自己咧，都系啱数嘅。好啦，个享乐时代交翻俾 Vicky 讲啦。 系啊，嗱，前几日咧就打风啦，咁大家都知道我住村屋咧有天台，咁我种咗唔少嘅植物，咁当中咧有一棵咧系大嘅芦荟嚟嘅。咁就系咧，喺星期六嘅时候上天台嘅时候，谂住将啲盆栽摆翻落地下嘅时候，佢就已经倒地啦。咁我即刻咧执翻起佢啦，因为佢自己咧已经系生长侧边再生多咗三棵嘅芦荟仔出嚟。咁我就帮佢咧移植去翻一个大啲嘅盆、重啲嘅盆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现，咦，原来咧其实芦荟咧都有好多种功能噶，同埋养芦荟咧其实都系方便嘅。其实芦荟属于多肉植物啊嘛， 好多人种芦荟啊，其实。我识得，因为方便啊嘛。 系啊，唔系好点洗淋水啊，成日都 唔使你住村屋嘅，我屋企都有种芦荟。 系啊，两个星期左右先淋一次水都 OK 嘅。 系啊， 同埋种咗芦荟咧，其中一个咧就最霹雳嘅原因系咩呢？你种咗芦荟之后，其实只要你有其他嘅水果，佢都可以帮你变其他水果出嚟嘅。意思就係話，例如我買個檸檬翻屋企啦，買個檸檬翻屋企，我就喺蘆薈嗰度咧就切少少葉出嚟，咁啊攞佢啲蘆薈肉啦。咁、個檸檬咧其實我都係批咗少少個頭咧，同埋個尾，跟住我就攞水浸咗啲蘆薈肉，再將個檸檬抌落，佢會生根嘅，佢會生檸檬根嘅，然後再將個檸檬根就移植落去嗰個嘅泥土嗰度咧，你又冇完冇了噶啦。 啊、 你以后都有自己种嘅柠檬噶啦，所以芦系啊，芦荟可以将佢慢慢变成一个超级营养，去到令到其他嘅叫做水果佢都系生根出嚟、 嗯。 明白，系啊，芦荟咧真系好犀利啦。跟住我又再上网睇下咧，就系究竟我种完咧，其实我系从来冇用过佢嘅，即系譬如夏天晒伤咧，我都唔敢剪佢啊，即系硬系觉得 咁点啊？有冇用嘅你屋企啲芦荟？ 我冇用过啊，所以佢越生越大棵、啊。不如我听日剪条俾你好唔好？ 斩佢几棵， 佢屋企都有啦， 屋企都有， 都有 边个要啊？快啲同我讲，我送下啲芦荟出嚟先。 我屋企都有啊， 系咪啊？真系好易养啊嘛，因为 系啊系啊， 系啦。咁其实咧，我就发觉我唔可以嘥咗佢，咁我就 你几估唔到，连我都有嚟 嘅。喂，呢个真系爆冷喎， 爆冷啊！ 我都估到，屋企都有芦 荟，有我都有啲绿色植物噶，喺个阳台仔系咁种下啦。环保露台个位置就系俾你我嚟种少少嘢啦， 种下绿色嘅植物。 都冇用嘅嗰个位。 有冇 check 过佢？有冇用过佢啊？譬如因为你之前晒咁多太阳嘅时候，斩咗出嚟敷敷佢嘛， 啱 冇、 啊，我又好少晒伤，但我好少晒伤嘅。 咁啊系， 保护自己啦，系年纪大啊，晒得唔耐啊嘛。好，讲翻你个芦荟， 系啦，就系、是、咧，除咗晒伤之外咧，究竟芦荟有啲咩作用？等我平时即系有搽开防晒，唔会晒伤嘅人都可以用到啲芦荟咧。 冻饮加落去咯， 系啦，上网都有睇，咁但系呢个唔系人人 加 芦荟 加五蚊噶， 系啊，但系你屋企嗰啲芦荟又唔够加。 出边有得真系咁样加芦荟？ 有 出边有， 梗系有啦，搞错啊！ 即系有啲好唉，我想好食嘅茶餐厅嘅， okay. 其中一啲茶餐厅啦。咁佢其实 芦荟粒咁样啊， 系啦，即系你个冻柠茶入边加芦荟啊嘛， 系、 嗯、 啊， 一定有嘅。 下次都试下先， 系啊， 系啦。咁除咗饮啊食啊之外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功效噶。咁、大家都知啦，芦荟搽落去就晒伤皮肤啦，或者咧搽落去一啲生咗暗疮嘅地方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发觉女士如果屋企真系种咗一棵嘅芦荟喺度，有咩好处咧？原来芦荟嘅汁液系可以落妆噶。 哦，系咩？我呢个又唔知。 呢个我都唔知啊。原来咧就系特别咧，系我哋女士咧，我哋搽啲 mascara， 甚至系一啲防水防油嘅眼线啦。假设如果我真系屋企冇咗落妆油，因为有阵时落妆水咧未必射到嗰啲防水防油嗰啲嘅化妆 品。咁芦荟就惊啦，因为你为咗落妆而斩我， 我咁唔紧要啦， 少少 佢生出嚟都系俾人斩嘅， 都系有用处啊嘛， 佢都知嘅，系佢都知嘅。 系啦，咁原来咧系可以去除我哋嗰啲油嘅卸妆一啲即系防水防油嗰啲物质啦。咁就系特别系眼嘅周围咧，好难卸嘅，你特别大力嘅话咧系会整伤我哋嘅眼部嘅皮肤啦。原来芦荟咧系可以用嚟咧系卸妆呢一个系我系真系完全之前唔知嘅。咁大家真系中咗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嚟就系唔记得咗买落妆油嘅时候，女士就可以攞嚟用啦。而且咧，原来芦荟咧仲可以放落雪柜做啲咩咧？去改善我哋嘅眼部嘅水 肿啊， 放落雪柜，然后敷嘅时候就改善眼部， 即系冻敷， 冻敷放落雪柜，然后咧就可以敷去我哋嘅眼睛嗰度咧，就加速我哋眼部嘅血液循环，减、少个水肿啦。原来芦荟咧，仲可以滋养我哋嘅身体，如果被蚊咬嘅地方， 系、 咯， 即系攞啲芦荟搵搵佢咁样， 系啦，攞啲汁液搽一搽， 我呢个又唔知， 即系好似当蚊膏咁样，系啦，咁我觉得原来可以咁样做嘅，呢个我又唔知道，即系我哋平时就系以为晒伤先用噶嘛， 滑潺潺，你搽完佢之后嗰一笪嘢， 我又未试过， 系。 不过 都可能黐入 粒。不过 Vicky， 你头先讲咗咧，芦荟嘅功效有咁多咧，你会唔会一翻屋企就已经即系叫做多样化咁样去运用佢？即刻剁到佢咧，即系连根拔啊！ 连根拔 啊！因为我而家咧有一棵真系咁高啦，已经有 咁高意思，即系 去到我腰 部米几系啦， 系啦一米到啦。 你同我哋讲咁高，我哋睇到啲听众唔知啊。 大家咁高咁大啊！ 佢再喺侧边已经自己自生咗三棵细。 咁犀利！ 我冇理佢噶，佢自己。 哎呀，咁佢父母就遭殃啦，越大棵越惨啊！而家 系啊， 佢翻去就 俾人劈佢， 俾人使用啦，系咪？ 系啦，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喺屋企，即系就算冇天台都好，好似阿 O 咁样有个露台， 环保阳台。 细细地嘅，系啦，到真系需要用嘅时候又可以用，吓落妆又得，俾蚊咬搽下又得，去下水仲都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